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权浩小伯喺度啦，咁啊，望住出边嘅天咧，其实咧都系几热，几多雨水啊吓吓，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朝头早咧，今日都经历咗咧，即系回来嘅时候，经历咗几段嘅大雨，咁啊，分别咧就一时啊大雨，一时啊细雨，即系证明咧嗰啲雷雨带咧都系几散，但系散得嚟咧，中間嗰啲力量都幾咁強嘅嚇，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日出門口嘅時間咧，都要多加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咁啊，出邊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啦。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嘅，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諗住有啲planning 嘅話啦，咁啊可能都要咧就分外小心多加留意啦嚇。咁啊，6:09開始咧就今個星期嘅晨光第一線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哋玩游戏嘅时候咧，当你玩呢啲，譬如我哋叫做 RPG game， 即系不断喺一个新嘅世界入边，游戏世界入边咧，你要先增值自己，然后不断练一身好武功，跟住先至可以咧就系勇闯一片嘅新天地，继而胜利嘅。好啦，今日佢不断练习嘅，其实我哋人生亦都系一个 RPG game， 甚至乎可以话一个 ARPG， 叫咩 action 嘅。即是要有动作的，牵涉埋打斗的。为什么呢？人生入面都会面对着很多不同的风浪和挑战，你能不能够顺利一步一步去到跨过它呢？能力原来我们不断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不是天生的。但可能有些人属性呢，就可能譬如金木水火土的游戏入面呢，那你就要练，譬如你专是练金的这样。金啊木啊中间的关系怎样啊，水啊黑火啊这些呢，其实就每一个游戏入边咧，佢哋亦都有设定，正值咧就因为现实世界入边都有呢一个相似嘅设定，所以游戏先至会有嘅。咁所以你要了解自己到底嘅能力咧系属于边一个界别同埋范畴，知道自己嘅能力天生有啲乜嘢，天生冇嘅，喺边方面可能弱啲嘅，你避重就轻。能力亦都系闯出嚟，亦都系锻炼出嚟，亦都系经过无数嘅挫折啊，先至可以咧就系锻炼出嚟嘅。不断咁样复杂，再复杂，再复杂。当你去到炉火纯青嘅时候咧，你先至可以去打赢个 boss。所以人生都系一样。既然咧，我哋喺一个咁多挑战嘅时刻入边啦，咁所以你又会点样做好呢？咁啊，要更加咧就留意住你嘅伙伴，因为身边嘅人可以令到我哋咧有更加强大嘅支援。可能我嘅属性系木嘅咁样啊，身边嗰位朋友咧，佢唔系属火嘅，啊，佢属水嘅，佢属土嘅。可以俾到我养分，所以伴侣或者你嘅同伴一齐去到帮忙你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嘅挑战，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啊！点样一齐同心协力去到做出一片新嘅天地啊？打赢喺你哋眼前嘅 boss， 你哋要挑战嘅难关，就要靠你哋平时好好锻炼。 为爱下去，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负上英之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偏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找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那关闯不过， 定你已是人生仅有大志，就这么一辈子，浪漫的讲声我愿意，一起要预了崖，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已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当初情意，难近要感激这测试，明了相恋的意义，牵手需要心怀壮志，成就要爱里面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得你仍然信我，可会像在浮沙挣扎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第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六分嘅早上啦，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继续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喺朝头早嘅时间见见面碰碰面，一齐咧就睇睇晨光 Coffee Time。今日朝头早咧先望一望嘅天气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所以出边咧都系嘣嘣声噶吓。咁啊头先咧都经过咗咧就系几多几多嘅地方咧，反而雨势都几大啊。咁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都去到33度嘅，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嘅早上啦，雷暴警告呢、這个嘣嘣声警告咧就去到早上嘅7:15仍然会生效嘅吓。咁希望咧喺大家翻工翻学嘅时间咧，咁雷神啊、雨神啊就可以咧就稍微收一收先。啊！等大家安顿好啦，先再落过6:17嘅时候，咁啊一齐揭揭报纸咯。嗱，本港咧逐步迈向共融社会，但系有调查发现咧，原来超过50%受访嘅轮椅使用者认为出行咧真系麻麻地啊，唔系好方便啊。因为社会上面嘅无障碍设施咧就唔足够。嗱，负责调查嘅团体亦都发现啦，嗱，观塘区只有10%具有咧就无障碍设施设计嘅店铺嚟嘅。其实咧，而家坊间都有唔少地方咧，有一啲叫做友善轮椅嘅标记，系希望咧可以大家知道咗啊，呢个位置咧会比较上舒服嘅，轮椅人士咧都可以较为容易咧进入嘅。咁有好多企业咧就为咗能够令到佢哋俾人哋一个嘅幸福感，同埋店铺嘅形象更加好嘅，咁所以佢哋都会提供呢一类型嘅叫做服务嘅。有建议店铺咧，其实员工其实可以加强咧，就系照顾一啲入店轮椅人士嘅培训噶。咁啊，更加有评基会嘅人士曾经提出过啊，评基会咧有计划资助机构咧，就建设一啲叫通用嘅设施噶。原来有一个问卷啊，叫做有你依靠， 椅咧就系嗰个座椅个椅，咁啊呢个问卷入边见到啦，其实佢哋都访问咗啊，超过咧就200位嘅轮椅使用者，包括伤残人士同埋长者噶。有啲同事以观塘区作为实地嘅考察，了解到底有几多嘅店铺系有设置无障碍设施嘅咧？咁啊结果就正如头先所讲啦，咁啊都唔算系相当之多嘅啫。嗱，问卷亦都指出，九成嘅受访者就话到啦，啊店铺员工喺照顾轮椅使用者嘅认知咧系有不足噶，咁所以佢哋考察过之后啦，咁啊发现观塘区真系得一成系设有啲无障碍设施。同一时间啊，原来只有咧就一成嘅连锁店铺有无障碍设施。咁啊有专家就表示啦，咁啊有关连锁店应该作为咧就牵头羊，推动唔同店铺嘅设备同埋无障碍设施嘅。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都即系支持嘅。咁香港嘅共融社会，咁啊当然系要有更加唔同嘅设备去到支援唔同嘅朋友，咁样先至可以令到香港成为真正咧就走向一个国际大都会嘅方向噶嘛。6:19嘅时候咯，继续27度嘅气温。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当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沉溺里内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越爱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透露住糖衣。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只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狠狠一次倾倒，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当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沉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爱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扣留住糖衣。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大家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各位早晨， Vicky 翻到嚟直播室，唔知道你哋过去嘅星期六日过得开唔开心呢？事隔四年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啱啱的星期六日就重新启动了。这个比赛是由香港旅发局和香港龙舟总会联合主办的。咁就吸引咗嚟自十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60队参加，一共咧系有4000几名嘅龙舟选手嚟到去角逐冠军嘅。我自己星期六嘅时候都有去到现场采访，当中咧唔单止有好多外国嘅选手去爬龙舟，仲有好多游客啦、市民啦去到现场咧为大家打气嘅。而他们当中有其中一项赛事就是18区的比赛，那司仪就叫大家观众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就为自己住的地区打气啦，住大埔的就叫大埔，住荃湾区的就叫荃湾，气氛是相当之热闹。而今年他们仍然是有一个叫做扮野大赛，咁就有7队嚟自本地啦同埋海外嘅龙舟队嚟到去参赛㗎喎。咁有一啲队伍呢，佢哋就打扮成日本动画入面嘅主角安妮亚，戴上咗粉红色嘅假发，一身嘅黑色嘅校服造型去爬龙舟。咁仲有啲队伍呢，就係、是、以卡通猪啦、啤牌啦、水果嘅造型嚟到示人喎。嗰两日嘅天气咧，其实都一时有太阳，一时又落雨，天气咧都几热嘅，所以都好佩服佢哋，无论天气点样，都依然咧系笑住好开心咁样着住成套佢哋打扮嘅制服嚟到去爬龙舟，的而且确咧系为现场增添咗好多热闹嘅气氛。唔单止系选手，我嗰一日咧去采访嘅时候，见到有个小朋友。咁佢呢就去睇比赛啦，然后就自制咗一个龙头，一个龙头绿色嘅呢戴住喺个头上面。我问佢热唔热啊，佢话唔热啊，好开心啊。其实见到大家咁开心呢，我自己都好开心。去采访嘅时候呢，我仲问到好多唔同嘅外国嘅游客，咁问佢哋系咪第一次嚟睇啊，跟住佢哋都话系啊，第一次嚟睇啊，好开心啊，好热闹啊！有嚟自荷兰啊，有嚟自波兰啊，有嚟自日本啊，大家都一齐嚟到去感受一个热闹嘅气氛。就算你冇去到现场咧，其实上网睇翻啲相，睇翻啲片，都可以感受到嗰种嘅欢乐同埋开心。希望之后可以继续举办多啲唔同大型嘅活动，俾大家可以一齐参与嘅，一齐打扮一下嘅，一齐出去玩一下，开心一下，一齐叫一下，其实咁样就已经好开心啦。所以大家如果冇去到嘅话，唔紧要，上网睇翻啲相同片段啦。 心至今也试过太敏感，你会说别担心，一起去等。听说渐渐降温，渐渐雪花都充斥你声音，这里热闹兴奋，黄昏飞，太想爱你。 对我也太懂，察觉了我的偏头痛，无方抱拥，发了悠长的梦，浮云沿路作伴，私奔太空，等我梦未觉醒，静静说起。 九分的早上，找你这首歌曲啊，来自王君卿的 Fly Me To You 啊，还有27度雷暴警告继续在这里，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问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举行会谈。李强形容巴巴多斯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在新形势之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并且愿意同巴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巴方经济恢复同转型计划，同全球发展倡议进一步对接。李强指出，中方理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处境和特殊关切，愿意共同寻求解决融资难问题，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莫特利表示，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农业、能源等领域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的全球性挑战。巴方反对脱欧断链，支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国际产供链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秦刚表示，中方视越南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相信越南总理范明正访华将会为落实高层共识、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他又说，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将合作的蛋糕做大，将合作的根基筑牢，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裴青山表示，越方将会将对华关系视为头等优先，其次鲜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方期待通过范明正访华密切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令到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短暂叛变的事件，美国白宫亦都证实两人曾经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表示，与拜登的通话是积极和令人鼓舞，他同拜登讨论了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亦都讨论了美国提供更多武器，特别是远程导弹的援助，以及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之前协调两国的立场。他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向俄罗斯施压，直至国际秩序恢复为止。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系调查德州圣安东尼奥机场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飞机引擎之后身亡嘅事件。事发喺当地星期五晚，达美航空一架飞机从洛杉矶抵达圣安东尼奥机场，喺滑行至到登机口时，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其中一个仍在运行嘅引擎。當地傳媒報道，死者受雇於一間機場地勤服務公司，公司形容事件是悲慘的意外，又指根據他們的初步調查，意外與公司的營運流程、安全程序和政策無關。達美航空亦對事件深表難過，表示會配合當局的調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我自小就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Vicky 咩事愁眉苦面啊 ？Vicky 工人翻咗乡下，佢怕 B B 出世会照顾唔嚟。 好简单啫，揾四大长老帮手咪得咯。 四大长老好似要翻工，唔知佢哋公司有冇添酸假期呢？ 你讲紧嘅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其中一项。 系啊，有啲公司为咗一众公公婆婆、嫲嫲爷爷嘅需要，仲增设添酸假期，多咗假期俾佢哋迎接新成员。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6:37嘅时候啦，出边继续27度，相对湿度95%。点解咁潮湿啊？因为出边咧就落紧雨，咁啊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15啊吓。今日朝头早咧，直播室入边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啦喺度，同埋6:30都已经亮相嘅 Vicky 啦。早晨， 早晨。 你作为一位女士啦，唔知道你觉得男士嘅头发系咪特别真系重要？头发有与冇，即系咪得头啦？简单啲嚟讲，系咪 M 字额啦？系咪即系望落去会令到一个女士会觉得哇呢、這个男仔掂唔掂？哇形象扣分，又或者会觉得想揞住佢揞住嘴笑咁样嘅咧？ 如果是普通朋友啊同事，我又不会特别介意他的头的。最重要讲工作能力嘛。 工作能力哦咁都好。 如果你说另一半啊， 我冇试过，冇试过遇过咁样嘅男仔追求。 咁、哦、如果有一个咁嘅男仔追求，你估你即系仲系拍拖嘅年代嘅话，你会唔会谂吓咁快就 M 字，咁快就秃头，会唔会影响即系你对一位人嘅评价呢个外观上面？ 了解一下咯，点解你个头会咁嘅？ 哦，都系嘅，即系 系咪了解一下？ 啱嘅，啱嘅，先好奇啊吓，即系发觉原来系遗传嘅， 系啊， 咁啊都睇人品嘅， 系咯 ，睇人品嘅呢啲嘢，咁啊的而且确系呢个世界上咧，有阵时男士吓嗰个头发方面咧，的而且确咧会系令到。到人哋觉得几头痛， 你介唔介意啊？ 我就自己就好彩，即系屋企嚟讲咧，都算系有嘅，系、啦，即系唔会话都秃得好犀利嘅。咁呢个系遗传咯。咁、我系即系好彩啦，抽到支好签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冇嘅话咧，咁可能我真系会谂下，因为而家见到好多都植发啊嘛。咁亦都见到有人又戴假发啦。咁我自己咧，其实有真系好搞笑。我喺我自己个网上平台嗰度啦，即系上网嘅时候啦，喺度 loop 下嗰啲片啊，咁啊揿下揿下嘅时候咧，我见过有几条咧，都系一个秃头嘅男士，咁佢咧就我怀疑佢都系，我唔知系咪 sell 假发啦，因为佢又冇特别啲网址喺度讲话 sell 假发，咁但系佢咧就一个秃头嘅人，佢喺即系佢侧边耳仔上面有少少嘅啫，但系佢就咧配合咗。身上边又同一时间拎住咗十几个假发，佢就伴随住音乐咧就换嗰十几个假发俾你睇，睇下个效果系啦，即系硬身硬势，因为换呢一个嘅假发嘅。咁、我咧望起上嚟嘅时候，即系讲真啊，我又觉得原来真系唔同嘅假发咧，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咧。那个青春活力的程度是有所不一样， 即是睇落有冇精神啲啊？ 直头是年轻咗啊！ 年轻添， 直头年轻咗啊！ 不过 有啲发型咧，又可以令到佢觉得，咦？這个发型望落去又真系几似一个有实力嘅人咁、样。咁有啲就觉得，哇！佢都望落去又几似运动员、啊，原来咧，即系发型，甚至乎如果你即系秃头嘅男士。原来假发咧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其实我觉得喺外国咧比较流行多人戴假发、甚至系女士都系、即系佢哋系会一屋企咧有几个假发，可能短发嘅， 系系 系啦，平音嘅、斜音嘅系、多啲嘅，系香港可能少啲人会偏向戴假发。 唔够位挤啊，系嘛？ 唔知咧， 假发系咪要长期晾起佢哋？点 梳噶？系咯，要打理噶，真系。 咁即系你要多一个头嘅位啦， 系 咪先？咁如果系 假嘅位咯，系啦，系啦，劈噶嘛？ 系啦，因为你就咁摆喺度嘅话，佢型会走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知道有啲假发咧，因为为咗你个头型度身订造，个价钱咧其实都几昂贵添。咁、你又仲要谂透气啦？咁佢哋成而家啲设计都系好先进噶啦。咁所以一个真系为你度身订造嘅假发咧，其实价值都不。飞啊！ 系可能香港天气潮湿啊，啱啱都讲潮湿啊嘛， 系啊， 所以就戴假发。如果你本身有头发，你又要扎住佢，焗住喺一边咧，可能比较热，可能咧到时个头皮会生热痱。 哦，系咯，系咯，系咯， 可能就少啲咯，所以呢个流行又唔系好大咁样。咁但系外国我就见，其实就算有冇头发，佢哋都会戴假发，即系有呢一个嘅习惯咁样。 系，如果系 artist 嘅话咧，就更甚啦，因为可以帮你整唔同嘅造型啊嘛。咁唔同造型咧，其实望起上嚟都靓啊。 系。 咁如果你话喂，我即系想保养下啲头发，咁啊最基本嘅系啲乜嘢咧？最基本嘅就梗系。先要令到自己个生活習慣好啲啦。原来其实压力大咧，都会令到我哋嗰个头发有机会咧系 减少 啦， 脱 得甩得多咗嘅。咁嗱，啲专家曾经讲过嘅，人咧大概每一日会甩几多条头发咧？咁大概100条到嘅。咁你喂点数啊？咁就唔使数嘅，咁叫你数真系好困难。你甩咗有阵时自己都唔知。 由起身开始。 系啊，你点数啫？个问题就系有阵时，譬如你梳头咧，你正常梳可能都会甩几条啦。但系你发正常梳头咧，你发觉系即系叫做恐怖式地脱落嘅话咧， 一扎。 系啦，咁你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呢、个有机会咧，都系同甩发咧。是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喺叫注重发型方面啊，各样嘢咧系要谂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牵涉到呢啲假发嘅问题啊，各种嘅情况嘅话咧，咁就可能咧就真系要谂一谂点样可以保养下自己嘅头发啦，用啲啱自己嘅洗头水啊、护发素啊保养下佢啊，工作压力唔好咁大啊，食咧就食得好啲啊，或者问下啲专家甚至乎中医师嘅意见，咁样嘅话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呢一类型嘅叫做甩发嘅情况出现啦。 晨光百科。 早上6:43，晨光百科之前睇睇出边嘅天气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嗱，而家27度，继续都系27度啊，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呢啲濕嘅天啊，加上夏天咧，咁啊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有好多昆蟲咧會喺窗口嗰度飛入嚟、飛嚟飛去嘅，唔知係咩嘅，有好多種類啊。我屋企咧其實都有幾多蜻蜓飛入嚟嘅，有陣時即係唔知啊。Vicky 都係住村屋啦，你屋企有冇蜻蜓飛入嚟咧？其實 蜻蜓冇試過， 我冇試過啊。 蜜蜂就試過，我嗰邊咧好彩就係蛇蟲鼠蟻比較少嘅，蚊多，咁但係咧就都蜜蜂喎，反而 蜜蜂我屋企都有喎， 係啊， 係啊，蜜蜂好彩就即係盡量練到小朋友唔好驚蜜蜂啦，因為成日同佢個蜜蜂朋友嚟嘅，你唔搞佢佢就自己走噶啦，咁啊蜻蜓咧都蜜啊呢排， 因為落雨天啊嗬， 係或者饅頭烏蠅啦，佢係變咗饅頭蜻蜓， 但就未試過飛入嚟咯， 佢直頭飛入嚟我間房，咁我就要捉翻佢出去， 點捉啊？ 我好簡單嘅啫，攞啲攞個膠袋，挺身少少嘅膠袋，咁咧就整咗佢似兜形咁樣嘅，跟住因為蜻蜓咧，佢拍喺埲牆嘅時候咧，其實你好慢咁喐過去咧，由佢尾嗰個位，咁啊笠住咗佢啦，跟住你就閂翻個袋，然後行出去騎樓嗰度咧就放翻佢出去，咁啊得噶啦，好簡單啦嚇。好啦，今日點解會講呢一個蟲呢？咁其實夏天都有好多唔同嘅蟲會飛嚟飛去嘅，咁有朋友你都即係指出喂。成日見到咧昆蟲，特別係嗰啲谷牛啊，谷牛都難搞喎，因為佢有機會會令到我哋咧點解要谷咧，即係五谷啊嘛，亦都要令到我哋嗰啲食嘢啊，我哋啲米飯咧都有機會咧就唔食得。咁而從專家就指出啦，谷牛一般咧會喺即係佢五谷類嘅食物上邊咧就好常見嘅，有可能係因為谷牛啊喺谷類嘅食物上面產卵之後咧就會帶咗翻屋企啦，咁啊遇到啱嘅環境咧，然後佢就會孵化。啊！呢個咧都好少人知嘅，即係譬如魚啦，有陣時一條有啲路啦咁樣，原本都係乾嘅河流嚟嘅，點解突然之間咧一有水啊落咗條河，落咗個水之後啦，落完雨之後啦，跟住咧個河道咧就多咗水，然後就會有魚咧去孕育出嚟嘅。咁啲魚之前邊度嚟嘅咧？其實同呢個谷牛都係差唔多，魚卵咧其實佢都會等到一啲適合嘅環境嘅時候咧，咁佢咧就會孵化噶啦。谷牛的样子其实都挺容易认的，除了黑色的外形之外，最大的特征就是头部生有一些竹须，好像个鼻一样，所以有些人称之为叫米象，米食东西的米，米饭的米，象是大笨象的象。虽然谷牛就不会咬人，又不会叮你吸你的血，不过它真的是住米大虫来的。谷牛本身虽然不含毒性，咁但系佢哋嘅繁殖率咧相当之高啊！咁有专家指出啦，谷牛嘅寿命啊只有短短两个月，不过咧佢嘅一生就可以产出咧就大概300个嘅卵啊！咁你谂下，其实情况咧都系一定要关注啊！一只谷牛如果产300个嘅卵嘅话啦，咁即系佢好快脆啊，会喺你一缸米入边咧，咁啊整咗好多唔同嘅卵噶噃。咁呢个问题咧，就梗系要留意住啦。而且咧，就算真空嘅环境底下，佢哋都可以存活噶。当再次遇到合适嘅环境，佢哋咧就会孵化。再加上即系呢五谷嘅食物米啊，肯定系其中嘅一种啦。所以一定要留意住屋企嘅米有冇呢一类型嘅谷牛。好啦，有啲办法嘅，可以咧就令到你屋企有谷牛嘅情况就少出现。事实上谷牛的卵咧细到真的很难发现的，你带咗翻屋企都不知道。所以咧，当我哋一般市民购买呢些米饭类或者五谷类的食物的时间啦，好难去到用只眼睇啊，佢到底有冇受到污染呢？避免谷牛在屋企大量繁殖的话咧，咁要避免佢哋屋企嗰度咧就孵化再繁殖。谷牛对于浓烈的气味咧就好抗拒，所以咧我哋可以喺米缸上面放花椒8个。即系真系一个个花椒8个噶吓，同埋一啲嘅辣椒、干蒜头等等强烈嘅气味嘅食物，咁样咧就可以驱除到谷米喺大米上面出现。另外，温度嘅改变亦都可以杀死谷牛同埋防止佢哋孵化嘅。咁谷牛一般咧就会生活喺呢啲叫做室温嘅状态，摄氏13度或者以下嘅环境咧就会变得不活跃，甚至乎死亡。所以有啲人会直头咧，喂，不如将个米 放喺雪柜入边啦，啊不无道理嘅，其实个办法都可以话系啱嘅。仲有好多唔同有关于咧就灭除呢个谷牛嘅方法嘅，咁如果大家发现有喂呢啲叫做有谷牛嘅情况出现咧，咁啊真系要谂谂办法去到抵抗一下佢先至得啦吓。如果唔系咧，你食嘅米饭咧长期都有啲虫卵啊、谷牛啊咁样，咁啊都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啊。6:48嘅时候，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局部地区大雨警告出现了，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每小时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27度的气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延长了，去到8:45。而家27度，找嚟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慢慢》。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摆落。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着火， 呢首作品嚟自刘德华嘅《慢慢》，咁啊重复再提提大家啦。咁啊，沙田区嘅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啦，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嘅。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继续请嚟星级化妆师啊 ，Mimi Lau 同我哋分享嘅 ，Mimi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是啊，同我哋一起咧讲下，喂，夏天咧，我呢啲男人咧就系咁流汗，咁啊用止汗剂咧 OK， 咁但系有阵时咧户外工作啦，咁可能接咗啲 show 咧系要化妆嘅，真系要不停补妆，不停补妆。咁点样定妆会好啲啊？或者咧调翻转头啊吓？咁究竟咧流汗嘅时候点样令到自己嘅妆容防水咧？估计都系啊，喺夏天入面啊，无论男士啦、女士啦。artist 朋友咧，以至咧 OL 朋友咧，都需要留意嘅一样嘢嚟嘅，咁所以咧， 哇！依家咁鬼熱啊，請 Mimi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Mimi， 關於呢個議題係咪即係做化妝師你都幾棘手，定還是調翻轉頭輕鬆啦？基本上每個人喺香港日日都要面對噶啦，咁樣咧嚇。 其實你講得好啱啦，夏天除咗流汗之外咧，出油都好容易令個妝會溶噶，因為每温度上升一度啦，就會出油增加10%，你知唔知啊？ 哇，咁好誇張！我自己咧係油怪嚟嘅，細個咧記得翻學嘅時候咧會有面油紙啦，咁啊索滿一張，覺得好療愈嘅。 個過程係幾療愈嘅，但係因為咧其實皮膚出油啦，就係因為要水油平衡。咁、如果呢個油份吸曬咧，反而佢會出更加多嘅油喎，所以我建議你哋或者係歐哥都唔好再用面油紙啦。 係， 如果你係補妝之前可以用紙巾印走多餘嘅油份，跟住先再補妝咯。不過翻轉頭，點樣可以令個妝更加持久？無論你係出油又好，出汗又好，都更加持久咧。咁首先其實喺護膚方面啦，要做足嘅。咁因為咧，如果你個保濕度唔夠啦，或者係太過保濕搽得太潤嘅嘢咧，都會令個妝好容易淋嘅喎。 咁應該點去處理啊？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到你呢度，面油紙又唔喐得喎，咁啊，至於頭先講嗰啲咧，都係好皮毛啊，即係作為普通嘅叫聽眾朋友好皮毛喎，點樣可以認識更加多咧 ，Mimi？ 咁你妝前啊要做好保濕啦，咁除非你係好乾嘅皮膚啦，如果唔係咧都可以避免喺夏天使用啲油份太高嘅產品啦。咁同埋都有個 tips 嘅喎，咁其實咧大家屋企啦都應該有爽膚水或者係面膜啦，係咪？咁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咧係可以喺妝前咧敷一個面膜嘅，咁同埋咧最好係雪凍嘅面膜或者係爽膚水咯。如果冇時間嘅話，都可以抽一分鐘去用雪凍咗嘅爽膚水咧去敷一敷，都會有助減低肌膚嘅油分咧，咁你个妆咧就会更加持久啦。 咁啊问 Mimi 多少少，头先特登咧好刻意讲要雪冻咗啊，咁啊通常夏天咧我哋嗰啲饮品咧先会雪冻啦，冻饮啊加冰啦，咁但系原来爽肤水雪冻嗱呢个我少啲听嘅，反而面膜咧雪冻咗咧有阵时譬如你去嗰啲化妆品铺头啊、药妆店啊买完之后咧，有阵时啲好心嘅店员都话呢、這个 product 咧可以试下雪冻用咧，效果更佳咁样，咁原因何在咧 ，Mimi？ 因为头先有提过啦，温度上升一度会增加出油10% 啊嘛，咁调翻转，如果你減低肌膚的温度咧，咁佢就出油冇咁多咯。咁你之後嘅妝就會更加貼服咯。 咁啊 ，Mimi， 我又問多少少啊。其實喺嗰、那個不停流汗、不停流汗，塊面係咪要噴止汗劑定還是點搞法啊？因為我哋男士咧汗腺分泌真係比較多啲，我自己咧嗱唔開名啦。都有啲女 artist 朋友咧，其實咧都出汗出得多嘅。有陣時，譬如拍外景啊，我估 Mimi 實有啲經驗啊，因為你都幫好多唔同 artist 朋友化妝。譬如佢哋有啲露天嘅廣告，咁可能要拍喺個太陽底下，咁就係、是、可能個廣告咁啱就係做就係拍防曬嘅。OK， 防曬產品會用，但佢本身都要化妝噶嘛，十幾廿個鐘點搞法好啊？通常你會點處理啊？ 首先在底妆嗰方面咧，会帮佢拣啲油份比较低同埋控油比较高嘅产品嘅。咁如果明知佢系会出油出得好劲或者出汗出得好劲嘅话，其实都会帮佢拣啲有防水性嘅产品，咁就冇咁容易溶妆咯。咁同埋补妆嗰阵时咧，我就会用纸巾印就多余嘅油份啦，喷咗保湿喷雾先，跟住咧再用啲水粉去补妆。咁我就会避免去用 cushion 咯，因为 cushion 都系啲油份比较高嘅嘢啦，同埋佢都水分比较高啦。如果你 on top 再加咧，咁其实个妆好容易会再用多啲嘅。咁同埋如果你哋平时上妆嘅时候啊，都可以避免用手指啦，因为手指嘅温度都会令升油出油嘅，即系升高温度出油。咁所以咧，你可以用啲化妆素啊，或者系海绵去上妆。咁最后咧就可以用啲定妆喷雾去定妆，咁就冇咁容易出汗同埋出油咯。 真系跟 Mimi 咧学到。嘢嘅原因系咧，因为大家或者有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真系贪快，有阵时真系用手指咧，咁嗱用手指原来咧都系有影响嘅，要爱嚟上妆，咁可能当然你话喂配备多时间多或者早起身多15分钟，梗系用化妆素扫上去啦。但如果唔得咧，咁可能咧就令到你嘅妆容咧冇咁持久啦。咁啊 ，Mimi 喷定妆嗰啲喷雾又帮唔帮得到手噶喺夏天？ 噴定妝噴霧幫到手㗎，因為咧其實有啲定妝噴霧係保濕啦，但係有啲定妝噴霧咧佢係有 粉体喺里面嘅。咁、粉体咧亦都可以帮助吸油啦，所以都会有个控油嘅功效嘅。 嗯，咁啊嗱，呢啲小贴士咧，真系短短喺几分钟之内咧，其实啊，星级化妆师咧，咪咪捞其实分享咗好多啦。咁啊，做唔做到都睇你咧，即系够唔够时间啊吓，即系时间用喺边咧？啊，你个妆用喺边？因为你唔能够好似真系一个专业嘅 make up artist 化妆师咁样用啊，好短促嘅时间，譬如半个钟或者十五分钟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全妆，又可以叫做个妆又 keep 得耐咁样。咁大家好好去练习啦，一步一步去学习啦，咁。这个老土得嚟，但都要同大家讲翻嘅。咁希望咧，大家今日咧听完晨光第一线咧，出门口翻工翻学咧，都依然系靓仔靓女咧，咁就非常之好啦。今日咧环节差唔多啦吓，多谢咧我哋星级嘅化妆师咪咪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咪咪下集咧，我哋讲下咧，去完船河或者晒完太阳啊，晒后嘅肌肤护理咧，应该要点样做咧，先可以 keep 到咧一啲靓嘅皮肤嘅质素好嘛，靓嘅肤质好嘛。今集唔该晒 Mimi，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早上6:59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啊阿叶宇波都喺度噶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神光第一线，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时候啦，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咁啊沙田区雨势特别大，大家都要分外留意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吓，咁啊望一望。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喺今日早上嘅8:00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嘅时间，该区会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咧就会挂起呢个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10，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啲地区吓，有啲地区，譬如沙田区咁，雨势特别大，会唔会影响咗嗰个交通嘅情况咧？咁样，好啦，咁啊，到底系情况如何呢？阿姑 有影 响 噶、 啊， 小白先生你好啊！ 突然之间咁样，我着翻套西装先，你嗌我小白先生。 啊、你攞翻你上个礼拜嗰套西装出嚟着， 你咁样踢爆我，翻工着西装。 咩翻工着西装啊？ 尊重你 尊重阿姑嘛。 哦，等我下个礼拜一我都着一套成套西装。 好啊，好， 我睇拭目以待，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好啊，咁讲返啦，就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大埔滘。滘后位置近住大埔铁路码头都係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要特别小心。另外大埔公路路面有积水，大埔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而家喺希尔顿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亦都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都要特别小心。好，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果栏。 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宏道有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葵涌的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的第一二线是需要封闭，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那就是这么多了。 嗯，我睇翻即系我八卦啦，睇翻个地图系即系，譬如吐露港公路啦， 系都红晒啦， 系红到有啲黑黑地添， 系啦。 咁嗰个路段，譬如近科学园嘅路段啦，咁啊，我暂时我就冇去到交通组嗰度睇个 cam 啦。咁啊，暂时目测咧，咁啊都系颇为塞车。咁而我哋亦都有个天文台个预告，就系沙田区雨势特别大，咁有机会 路面就有啲积水啦。 系啦，有机会嗰一段咧都系比较上大雨，嗰个位咧系特别大雨嘅。因为本身的地理位置，即系令到好多系比较上容易啲云咧去到嗰度就落雨嘅，系啦。咁啊呢个迟啲再同大家讲下，啊到底点解咧？同附近嘅地理环境咧有啲咩关系咧？同呢个大埔坳自然护理区又有冇关系咧？咁唔知嘅。 同埋嗰度沙田港铁站对出都比较特别多水嘛。 哦、啊，呢、這个系 呢几年都系、這個，所以就经过都要即系慢少少。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路面嘅变化吓嘛。天气有阵时大雨咧，咁啊驾驶人士咧。放慢脚步， 冇错， 系啦，喺呢个时候更加需要慢。如果你想快嘅话，更加需要慢。 唔好因快得慢。 系啦，好似耍太极咁样，你想整得好咧， 就要油。 系啦，油啦，唔可以太快啦。咁啊，有冇啲咩提议？我哋咧交通方面。 讲一个行人过路处嘅辅助红灯，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 系咪就红灯嗰、那个？ 红 哦，即系个红灯射喺前面嗰个啊嘛， 啊 哦，有， 咁就系咧，其实 喺窝打路度都有喎， 系个窝打路度有一个，咁、啊、其实 total 就有暂时有四个地点嘅、嗯，就包括铜锣 啊，四个咁少嘅原来， 暂时因为其实佢系一个试验计划嚟嘅， 系啊，我知铜锣湾有啦， 系铜锣湾波斯富街，即系乜嘢舞台附近嗰度啦，然后就荃湾街市街近住仁济医院嗰边，然后就系沙田正街近住呢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嗰度。 嗯、 哦，系 巴士站嗰度， 系巴士站嗰、那个，哦，系啊， 就系我哋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 系啦，我通常都系见窝打路道同埋沙田正街，即系运输交汇站附近嗰个啦，系啦，通常见呢两个。 其实佢就系旧年七月开始实施，其实佢系一个六个月嘅试验计划嚟嘅，咁暂时出翻嚟嗰个反应都唔错。 Vicky 有冇见过啊？呢个 我冇见过，亲眼冇见过，我睇新闻见过。 你行落去，走一行落去睇下。 系啊系啊， 唔系有日头嘛？ 日头都会 都有噶， 都见到佢着灯 噶，高着嘅，因为日头都会玩电话噶嘛。 哦，即系佢都哇咁， 其实佢就 系 target 就系，因为有啲人啊，而家成日挂住揿电话过马路嘅时候，咁佢就顶头咧有盏红灯射落去，咁等你知道而家系着紧红灯， 嗯， 唔系有头等但系啦，嗰盏红灯射落嚟， 系 就等你可以睇到地下画出条线嘅红色线咁啊， 或者你电话个反光睇 到， 电话 个 mon 就会见到个红色啦， 系佢就喺个红绿灯上面有支打横嘅臂咁样就装咗盏红灯喺嗰度，咁红灯佢就。即系红绿灯，红灯嘅时候佢就会 红公仔， 红公仔就 红公仔最容易识路啦。红公仔 咁绿公仔佢就会识翻嘅。咁另外其实佢个角度系校过嘅，所以其实都唔会影响到啲驾驶者，即系 唔 话惊，即系撑到啲驾驶者影响到佢哋判断咁样。咁其实而家反应都几理想啦，所以运输署咧系有意咧推广到全港唔同嘅地方嘅，就会增加唔同嘅地点。咁、 嗯、 最好就优先会装喺邻近医院啦、学校或者系商贸区嘅红绿灯。咁其实大家谂翻呢几个地点，其实都系有呢啲。譬如话我哋窝打路道近希福道就 系 比较多学校 啊、 近住宅啊，咁、波斯富街就系商贸区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即系方便翻呢啲比较多人嘅路口啊，等啲市民有比较多嘅警觉性咁样。 咁、都几好啊，好事嚟嘅、 啊啊。 开头系有啲唔惯嘅， 系有啲诡异嘅，比较直接啲。 开头睇啲相都有， 有时揸车经过都会有少惊嘅，咁红嘅嗰个位。 系啦，咁啊都啱嘅。有阵时多咗啲颜色咧，喺交通上面好重要的一个角色嚟嘅、因为譬如我又系攞翻呢个例子，例如港铁站，咁有阵时都会见到个路轨上面啲灯闪下咁，即系路轨侧边。 系。 咁佢耐唔耐，其实港铁又会换嗰个颜色嘅，因为惊大家画咗眼。即系可能呢排系绿色闪下，啊转过咗一排，可能变咗蓝色闪下咁样嘅。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喎， 會轉 㗎，要留意下， 會轉㗎。嗰陣時港鐵職員即係見到面嘅時候，佢哋都會同我講：，我哋會轉㗎，咁知道咧啲乘客咧可能會容易滑牙，咁所以換下啲顏色，等大家一哇 sharp 喎，醒目喎呢個顏色，咁啊可以容易啲。 紅色都 係 一個容易令人有警覺性嘅顏色嚟嘅，所以而家紅綠燈紅即個停就係用紅色，就係俾你有個警覺性啊！要停啦，真係要停。係 啦，咁啊唔錯啊嚇，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唔同交通嘅措施，咁啊令到我哋保障到我哋嘅安全， 保障唔同道路使用者嘅安全。 好工整啊！你講得，不過係交通組嘅精英啊， 唔係精英， 係你係你，你同 Didi 都係好犀利，好犀利。好啦，唔該曬啲啊，唔該曬，好嘅，唔該曬，唔該曬。好啦，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 Vicky 有冇揼雨先？喂 ，Vicky， 你衝我出去啦，有冇揼雨啊？ 我喺阿姐头下面，咁但系咧仲系仍然落紧雨嘅。咁九龙塘呢边咧，其实而家就已经细雨咗啦。 嗯， 都密嘅，见到啲雨就，但系就见到蓝天喎、啊，竟然。 竟然间系。 系，我见到远处咧啲乌云飘晒去远处。咁我而家咧个头顶咧都见到有蓝天嘅，都有白云天嘅。咁但系因为始终天气唔稳定啦，咁所以大家都记得带翻把遮系比较好啲嘅。 嗯，咁大家留意住啊。咁虽然 Vicky 就话九龙塘突然间见到个蓝天，不过蓝天都 系 一个窿嚟嘅啫，一个窿嚟嘅啫，可能 窿嚟嘅啫。 系啦，唔系豆腰，今日天气好好啊吓，咁啊都系要落住雨啊， 唔系好热，又唔系好焗，啱啱好个天气，咁其实舒服嘅，舒服嘅。 嗯， 咁大家就小心咯。 咁啊， 系啦，系啦， 唔错唔错啊。 系啊，冇错啊。咁但系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天气消息咧，好消息嚟啦。 系， 因为咧嚟紧港台啊，由今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咧，都会有个人工智能天气主持阿 Lida 负责报告天气。你知唔知啊，小白？ 阿 Lida 嗱，阿 Lida 咧系个英文名嚟噶，唔系叫阿威咁啊，阿 Lida 吓，佢英文名真系叫阿 Lida。 佢真系叫阿 Lida， 系啊，咁就系香港电台嘅天气简报啊。咁咧系几时嘅咧？大家可以喺就系32台晚上7点同埋31台嘅晚上7点半同埋8点咧就会播出噶啦。 嗯，咦，咁啊由 AI 人工智能报天气咯、哦。 嗯， 我哋又创先河喎、哦。哇，咩事咩事？好，突然间好嘈，你嗰度咩事？哦，犀利！ 好嘈啊呢度。 哦，唔系，头先可能你整到啲乜嘢？ 哦，系啊，系啊。 系。 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哦，唔紧要。 系啦，咁唔紧要啦。今晚大家就去睇天气。咁我而家同大家报下天气啦。 好。 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咧有时都系颇大，同埋咧系有雷暴。而下午部分嘅时间咧，咦有阳光、哦，最高嘅气温今日系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噶， 好唔该晒 Vicky， 咁另外就27度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嘅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45噶吓，咁喺朝头早嘅时间都见到啦，沙田区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噶，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身处该区嘅话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嘅现正生效嘅，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啦。又话周华山啊，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吓呢个环节继续有咧。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啊。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歐，早晨，大家好。 係啊，咁上集咧就同我哋講咗咧啊，有三個問題咧，或者三句説話咧，袋喺個口袋嗰度，咁啊自己同自己講一次咧，情況咧就會好好多噶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唔記得咗嗰三句説話，唔緊要，咁啊港台咧有免費重温嘅服務，你可以聽翻上個禮拜一。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揾翻周华山博士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噶啦。OK， 咁啊，社会上边咧真系出现多咗好多相对暴力嘅事件啊。咁啊，特登讲话究竟系有武器定冇武器啦？大家动不动就动刀动枪，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上一集咧就讲咗情绪爆点嗰个人点样可以calm down 或者冷静啲落嚟，或者可以舒适少少，或者俾自己拉翻松少少啦。今集咧就想讲咧，大家其实系 audience 嚟嘅呢个世界，我哋咧碌面书啊，碌其他社交平台咧，哇一件暴力嘅事件咧，好似你睇完一次咧，佢就系咁喂暴式派俾你。譬如嗱，真系主持人用呢个例子，譬如斩人事件，可能。 你睇完一次咁了解咗件事，其實你根本唔想再睇啦，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咧有 AI 有大數據有big data， 佢會推送睇兩次唔夠睇第三次啦，哇！簡直會令到咧嗰一日咧原先自己係開開心心歡天喜地嘅你咧，哦，好 sad 啊，覺得自己唔係好安全啊，成日疑神疑鬼啊，啊會唔會又係無差別有啲襲擊噶、啊、等等成成噶呢一類咁嘅事件。点算呢？点去做一个情绪梳理呢？周博士，今一集又系完整嘅交俾你去分享啦，唔该晒。 好多谢，呢个好重要啊！我最近都处理过一两个咁样嘅个案咧，就系、是、佢就系正正系睇完一啲好暴力嘅片、暴力嘅镜头，虽然佢唔再睇，同时佢情绪觉得有啲失控啊，然后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不断不断涌出嚟嗰啲画面咧，佢就觉得控制唔到自己。佢不断见到那个画面，然后佢好不安啦，好惊啦，咁佢就问我点算。结果我当时同佢做咗个好简单嘅啫，一分钟嘅练习。咁做完之后，佢话成个人轻松晒。 系 咁，我不如喺度同大家一起分享。 好啊，唔该晒华山博士。 好好简单嘅，都系一啲心理或者喺辅导层面其中一啲心灵转化好有效嘅一个方法嚟嘅。就点样呢？如果譬如啊，你打开手机，打开即系电脑、电视吓，见到一啲好暴力嘅場面，或者令到你好不安嘅場面，或者見到一啲生死啦，同死亡有關等等等等嘅場面啦，咁、可以咁嘅，好簡單。無論嗰你識嘅唔識嘅嚇，好簡單。如果自己 feel 感受到自己嘅內心有啲不安咧，可以即時做嘅嚇。如果你做得純熟咧，可能即時喺十秒鐘內已經轉化到噶啦。係點樣咧？即時，如果可以的話，隻手首先掂一掂個胸口，手板掌心掂一掂個胸口咧，連結翻自己嘅心啦。然后如果个环境许可咧，俾自己眯埋眼几秒钟，眯埋眼几秒钟，然后就送上一份祝福。如果可以，甚至讲出声，一定效果最好嘅，因为声音嘅震荡频率 vibration 咧系有好强大嘅疗愈嘅功效嘅吓、可以送一份祝福啦。譬如你啱见到有战争嘅场面，有人话地震啊，或者咩意外，可能外国一啲片令到你好不安，咁就愿你幸福，愿你快乐，愿你平安，愿你被上天祝福。无论嗰个系在世或者已经离世咧，我哋即时送一份祝福俾个人或者佢嘅家人，所有相关嘅人，愿你平安，愿你幸福，愿你收到上天嘅祝福同埋爱。嗱，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啦。你可能话啊，愿主耶稣基督眷顾你，愿上帝点点点吓，诸佛菩萨点点点吓。如果冇宗教上，亦都好简单，愿你平安，愿你收到上天嘅爱，收到上天嘅祝福。呢个第一件事，嗱，呢个好重要嘅吓。因为当我送上呢个祝福嘅时候，其实对方系咪收到咧，系视乎我哋嘅功力嘅。同时，无论我哋有几大几细功力咧，我哋自己一定收到晒嘅，因为我哋自己内心潜意识发出嘅一个善念嚟噶嘛。 系。 咁所以当我哋一发出嚟嘅时候咧，佢一定要 go through， 即系我成个身体每个细胞每个毛孔咧走一次啊，喺嗰一秒两秒之内咧，咁然后先发到个念出去嘅。咁所以我哋已经系第一个受惠者。即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即是手送了玫瑰花出来呢，那个香味首先在我手里面先的，那对方收不收呢，就这个视乎他的选择了。那所以第一样东西很重要了，就是送一份祝福给他，得不得？那我可以持续做的，做几秒钟，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是送一个祷告给对方，即是可以用一个正式的祷告。那然后跟着第二个了，就可以，如果自己真的觉得很害怕呢，可以做一样好简单嘅嘢，就点样咧？就愿所有唔属于我好负面嘅情绪、负面嘅能量，去翻佢该去嘅地方。即系自己懂得去保护自己，唔好黐埋去，唔好揽晒上身啊！得唔得？咁其实系一种祝福嚟嘅。即系我谂最紧要带住祝福同埋爱，而唔系一刀斩落去咁样。即系唔系用一啲咁叻。你多谢阿欧里嘅反应，好好啊！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咁点啊，搞唔掂。我谂系用爱同祝福系去化解嘅，所谓道化佢啊，道化佢啊。所以唔系话我斩你啊，你要劈你啊。即系我听过一啲，我哋听完都吓亲啊。 系 咩五雷军顶啊？我要一刀落地落地狱啊！等等等等，再嚟搞我，即系等等等等，绝对唔系咁啊！即系带住一个好善心嘅祝福同埋爱，即系愿你收到上天嘅祝福，愿你平安，即系一份祝福送俾佢吓。咁然后同自己讲，亦都愿我平安。然后所有唔属于我嘅负面情绪，我唔再卷入去啦，我唔再黐埋去啦。 咁愿我自己都为天所爱，为天所用， 系 即自己都系一个祷告嚟嘅。即呢个天咧，视乎你嘅宗教信仰啦。每个人嘅信仰唔一样嘅，有啲人一讲观音就哇即刻发光嘅，有啲人一讲神就好有力量嘅。咁你用你嘅方式。如果冇宗教信仰咧，你就感受大自然嘅爱，感受祖先嘅爱，感受历代祖先都为我哋付出。我哋能够活到今日咧，其实喺人类历史嘅长河里边啊，有千千万万嘅人为到我，为到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嘅你啊。是付出過的，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你再數多300個爸爸是這樣數下去，你媽媽的媽媽的媽媽媽媽，即是很多人為我們付出過，我們能夠成全了來到這一刻，所以我們是即是承載著歷代的祖先的潛意識的愛的努力的生命力的、啊、所以當我去講的時候呢，就願我繼續帶著這份祖先的貢獻，祖先的愛、嗯、而我亦都將這一份這麼美麗的愛再傳開去，然后将一些很沉重的悲伤啊、无奈啊、恐惧啊、压力啊，我选择将它放低。 嗯，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善念来的。 是。 哈哈哈哈，这个最简单这样 说。明白。 在技术上可能即最基本，如果令到你不安，那些片当然不要看啦，即远离它啦，这些很基本 的信息啦。 嗯。 咁另一樣，我提多一樣咧，就係、是、我諗而家手機好多 Apps 咧，好多 NGO 啊，好多社福嘅機構咧，或者政府啊，即係好多慈善團體咧，都有好多好慈悲、好善良、好或者呼吸練習嘅唔同免費嘅，好多係免費嘅 Apps 嘅，每日就有啲幾分鐘，即係靜一靜啊，睇一睇啊，感受一下。譬如我自己都有嘅，我都做咗超過1000條片嘅、嗯，大家上網打周華山或者打我 地球，睇過， 即係無窮盡咁多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 subscribe follow， 即係追蹤擺定喺個你自己頁面上邊，咁如果你好容易經常，當一見到唔開心嘅嘢咧，要提醒自己啦。咦，我捲咗入去喎、 嗯， 正如阿 O 正係講得好嘅，切忌捲，一捲咗入去咧就好辛苦啊，甚至有時會萬劫急。不服咁、 啊、 所以我哋好需要懂得自己幫自己。 嗯，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學到即係周華山博士講嘅技巧啦。其實一連兩集咧都係想即係大家。个社会平和啲啦，但平和嘅原点系咩咧？一个社会最重要嘅咧就系人啊，人咧个心咧，如果系啊日日都系觉得好不安啊，或者好多戾气咧，其实咧喺一个社区或者一个社群入边咧系活得不自在嘅咁样。咁点样令到自己活得自在咧？咁头先咧周华山博士亦都讲咗啲方法。今一集咧再结连埋上一集节目咧，或者再结连埋过去我哋咁多集晨光大学咧，你一定咧。在个情绪梳理嗰度咧，唔多唔少，我唔可以话你全掌控啊吓，即系或者去到嗰啲，即系依家嗰啲叫咩神人模式啊，最劲嗰啲人叫神人模式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你一定会有一招半式可以旁下身，喺你自己即系情绪就嚟面临失控嘅时候咧，已经可以稳住你嘅情绪，或者咧令到自己咧冇咁失控，冇咁崩溃。呢、這个其实好重要啊，会仿佛咧。好似一个救生圈咁样啦，需要即系帮助或者需要支援嘅时候咧，得到少少自搞咁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谢周博士。我哋下集咧又面对另一啲命题咧，再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韩外务省美国研究所发表报告，批评美国系对朝鲜半岛同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报告话，由于美国的挑衅，本来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同东北亚军事紧张局势越来越接近核战争爆发的临界点。只要美国对北韩的敌视政策以及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继续存在，北韩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安全以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自卫国防力量强化措施就会进一步升级。另外，朝中社报道，北韩首都平壤昨日有反美斗争日集会，超过120,000人出席。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候选人 塞舍尔曼在中部图林根州桑内贝格市市长选举之中获胜，是另类选择党首次出任德国地方政府领导人，被视为重大突破。成立十年的另类选择党主张德国退出欧盟，反对大量接收移民，经济上主张市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德国民族文化和传统。外电形容另类选择党正是掀起民众对总理索尔茨联合政府的不满浪潮，近期有民调亦都显示另类选择党的全国支持度排第二，超越目前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正是调查潜水器泰坦号在水底内爆的事件，目标是提出必要的建议，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官员说海岸警卫队当地上个星期五展开调查，正是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寻找证据，包括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残骸488米大约4公里深的水下进行打捞工作。调查结果将会和国际海事组织等机构分享，以协助改善全球潜水作业的安全框架。如果在打捞过程之中发现人体残肢，将会小心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而滘后位置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分别排喺马窝同埋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另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丁九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車龍在深井東村。另外在大埔公路由於水浸，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鐵站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經過要小心。睇返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喺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空裝道橋面，七行到北過海就喺溫斯路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喺新墟，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二台话你知。 问下你啊，你几耐冇检视过你社交媒体嘅私隐设定啊？ 吓，唔系注册账户嗰阵设定咗就得噶啦咩？ 梗系唔系啦，社交媒体有时会更改佢哋嘅私隐政策或者平台上嘅设定，我哋应该定期检视社交账户嘅私隐设定，包括其他用户能唔能够搜寻到我哋嘅账户啦，边啲人可以见到我哋所发布或者被标注嘅相片、动态同埋社交联系、个人履历等等。 我本身有将个人同敏感资料隐藏啦，同埋设置最高私隐权限噶，仲会删咗一啲应用程式唔需要嘅权限要求，例如系相片、地理位置、联络人等等。 咁就啱啦，咁考埋你啊！如果你收到短信，有亲戚朋友话揾你帮忙接收验证码、购买点数卡或者汇款等等，你又会点做呢？ 嘿，呢啲咁唔寻常嘅请求，仲要系涉及金钱同埋身份认证，我就会用另一个渠道向对方核实清楚，唔会贸然就照做嘅。 算你醒啊吓！除此之外，喺社交平台上面，我哋要避免乱咁点击网站连结，以免误中钓鱼攻击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了解一个地方嘅文化呢、这个角度 OK、哦。 拉丁爱情 ，And usually what do Latinos do on a date？ I would say mainly going to a bar or to a cafe， but it's usually at night or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yeah，、okay. or late afternoon、okay. after work having a beer, a wine or something。 Okay。 CIBS 节目《拉丁爱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Vicky 咩事愁眉苦面啊 ？Vicky 工人翻咗乡下，佢怕 B B 出世会照顾唔嚟。 好简单啫，揾四大长老帮手咪得咯。 四大长老好似要翻工，唔知佢哋公司有冇添酸假期呢？ 你讲紧嘅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嘅其中一项。 系啊，有啲公司为咗一众公公婆婆、嫲嫲爷爷嘅需要，仲增设添酸假期，多咗假期俾佢哋迎接新成员。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9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小白今朝 spot 到你 ，spot 啲乜嘢先啊吓？ 哇，见到好多咧，就系香港嘅选手咧，都成绩都相当之好， 系攞晒奖啊，系咪啊？ 即系攞晒奖啦，无论系游泳啊、羽毛球啊，定还是系讲紧咧，即系港队嘅接力赛咧，即系都系三铁嘅接力赛啊，其实成绩都相当之好啦。逐个逐个讲好嘛？ 好啊，好啊， 好咁啊，好似逐个逐个奖牌攞咁样啦。先讲下何思培先啦，咁佢咧就代表港队咧出战杭州。亚运嘅嚟紧嘅时候都会啊吓，咁啊而家正在咧就喺意大利国际游泳赛嗰度咧就继200米自由泳夺金之后啦，咁啊寻日咧就再喺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破大会纪录嘅52秒64，成为咗冠军，咁啊连夺咧就两金，咁啊再次证明到佢嗰个实力咧。相当犀利啊！ 好啊，赢咗100场比赛咯，原来何思培已经 52秒64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快嘅成绩嚟嘅，即系 游水嘅世界啦，即系每快一秒咧，其实咧都要训练好耐啦，咁啊好开心啊！旧时咧成日讲呢啲游水比赛咧。 香港冇份㗎、啊、老實講一句講咗好多年。 好遠啊。 係啊講好多年。因為人哋嘅身體嘅體格啦或者個訓練模式呢、啊、個強度呢好誇張㗎嘛。 係啊。 咁點不知我哋有一個即係香港嘅運動員啊游得咁好真係呢值得鼓勵啊。咁同埋依家又多啲廣告代言呢。 係啊。即係容易見到佢哋啊。係 啦、啊、見到哎何小培都幾靚女喎。 係啦、啊。見得多呢又越嚟越上鏡㗎嘛。 佢親和力嘅。一定系咁啦， 啲笑容好灿烂啊！ 因为 运动员咧，佢哋就系因为成日做运动啊，个人咧就心无杂念， 系正能量， 正能量又呼呼咁样，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会 feel 到佢哋嗰个快乐嘅指数。如果揾佢哋做即系代言，有呢个好处啊，即系样嘢都感觉上相当之正面啊！喂，另外咧就系啱啱即系年仅只系十九岁。香港网球新星嘅王泽林咧、 啊， 其实就出战呢个特尼西亚一项嘅职业巡回赛。 呢个一定要讲啊，小白，因为咧佢系香港第一位嘅职业选手啦，即系或者玩呢个职业赛咧，系攞到咧呢个世界嘅 number one， 即系叫做冠军啦。 系啦， 佢创咗呢个职业赛男单嘅冠军啊。香港咧又系旧时打网球系有嘅，即系擦边球少少地，你会觉得。张德培啦，咁讲嚟讲去已经系张德培噶啦， 同埋好远啊！网球其实同网球游水以前感觉都好远、啊， 其实网球咧就香港好多人打嘅， 系 或者咧香港网球公开赛咧亦都系世界知名嘅、 嗯， 因为我哋笪地方啲场地靓啊嘛， 系啊， 我哋几富有啊嘛，嗱、啊，相对邻近地方啊， 香港咧、啊、有样嘢我同你都好明白噶啦、 啊， 只要嗰一样嘢需要嘅球场 个 嗰、 啊、 个 size 唔系好大嘅话咧、 啊啊啊， 其实基本上香港系做得几好 嘅。嗰、啊、一样嘢如果系玩钱嘅堆砌出嚟系要靓啲嘅个场地，要有冷气嘅有冷气。要遮光嘅遮光， 系嘛？ 要有赞助商有赞助商， 呢啲我哋做得几好啦， 冇错啦。 乒乓波，我哋又好近嘅个感觉， 几好。咁所以咧，即系今次王泽林咧可以赢到波咧，确系好开心啊！虽然有啲朋友话：，喂，特尼西亚啫，喂，特尼西亚都系一个职业站嚟啊，同埋咧决赛嘅时候咧，凭住自己嘅实力咧，开咗十四球 A 市波。 系啊， 呢个咧就 A 市波咧就唔系净系单自己开得好 啊， 仲要你对手咧状态麻麻。地先接唔到啊！呢个好关键所在，有阵时打网球同打乒乓波好近似嘅，唔系净系打自己嘅，打埋对手嘅。咁啊，状态对手状态唔好啊，一攻而破啦，咁啊成功啊吓，攞到冠军开心。 系啊，可能佢落船啊落得好啦，咁啊呢个系值得鼓舞嘅。咁啊亦都以2-1即系错咗呢个意大利嘅对手，咁啊攞咗呢个冠军啊。咁啊头先有提及过咧，就系 U23啊三铁亚锦赛咧，咁啊港队嘅接力赛咧就得到金牌喎，咁啊呢啲都系啊，好值得表扬啊！咁另外就要讲埋羽毛球方面啦。咁啊喺呢一个嘅世界羽联属于就超级300赛事嘅叫做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啊。咁啊，寻日咧就喺天母体育馆嗰度咧，咁啊比赛啦。咁香港嘅羽毛球选手伍家朗咧，咁啊系夺得男子单打嘅铜牌嚟嘅。其实今年咧，佢已经喺呢啲世界羽毛球联赛入边咧，佢攞咗第四面嘅奖牌嚟噶啦，成绩相当之唔错吓。咁啊，今次见到佢本身咧就以第五号种子参加嘅，咁啊先击败咗譬如印度啊。马来西亚嘅选手啊，咁啊，佢之前咧印尼嗰个公开赛咧就输咗啦，咁但系今次咧即系喺翻啊，面对住咧有主场之利嘅选手啦，其实佢仍然能够发挥得好好，咁所以佢铜牌咧都好厉害嘅一个即系成绩嚟噶。 系咁啊，睇完咧一啲本地嘅选手项目啦，继续为到咧香港队咧争取好嘅成绩咧，咁转个角度报翻啲英超嘅资讯俾大家听下啦，因为讲紧咧即系其实啊八月头啊八月中咧就已经开波噶啦嘛，咁啊曼联嘅领队咧，坦克格咧就喺即系冇呢个中前场隐瞒行动之下，即系出现滞阻嘅影响咗工作。佢嘅计划咧，下个礼拜咧就回归翻球队咧，备战新嘅球季啦，并且以地狱周啊，即系叫做英文译地狱啦，咁样费事朝头早讲呢个英文出嚟啦。咁啊 ，weekly 咁啊，迎接咧一班球员啊。消息人士咧指咧啲坦克佬咧为咗令到咧战将喺季前嘅训练咧尽快提升体能嘅状态咧，准备好为期四星期啊，每日两次军训式嘅操练。咁、根据呢个英国嘅太阳报咧报道啊，坦克格咧上个礼拜已经去咧呢个卡灵顿啊训练基地嗰度咧，为到工作人员咧发表咗一张咩啊？一张 checklist 系， 咁嗰张 checklist 咧入边咧，哇齐晒所有咧好高难度嘅体能训练啦，咁啊期待咧球员放完假之后咧翻翻去训练基地咧，咁啊进行呢个超高强度嘅体能训练啊， 嗯， 哇每日咧 早晚练习两课咁啊，哇！即系有红魔鬼嘅教职员咧，地狱周啊，去形容呢个相关嘅操练啊。 咁啊， 其实上年 魔鬼啊，应该喺地狱操练嘅。如果要成绩好， 系啦嗱，有嗰啲职员就话咧，上年咧其实坦克格咧就冇太重视啊呢一个体能嘅训练，而系咧透过咧逼抢练习咧提升士气啊。今年咧。佢就會回歸翻本源啊！軍訓式嘅訓練嗱，我唔知捱埋得住啦。嗱，我估小 都要嗱，其實我純粹咁個人感覺啫。佢哋又收咁高人工，咁佢哋本身都踢得幾好噶啦，係咪？咁你睇翻上即係啱啱過去嘅成績，咁其實再加粗嘅話咧，咁希望來季梗係可以又係三冠王嗰啲 friend 啦。 我估咧，我近即係30歲打後咧，都未試過呢一種地獄式嘅 training 或者地獄式嘅訓練，或者30歲之前咧，就自己可能喺個即係體能上或者想練大隻有跑過啊，或者練習過啦，以至咧。其实咧细个就 train 好多，反而细个咧踢校队咧，一踢输嗰场咧，老师就罚噶啦。点罚咧？就系、是、我学校喺新蒲岗嘛，围住个新蒲岗跑咯。 有冇试过鸭仔行啊？好辛苦。 鸭仔行冇，但系围住个新蒲岗跑都好辛苦噶，即系围住间学校咧跑，唔知跑四五个圈，依家唔俾噶啦，因为你见唔到依家有学生去跑，一大班学生跑街噶。因为我估安全问题定系点样啦？旧时我都仲系我哋成长年代好中意跑街噶。 不过我记得而家都有学校系咁样嘅， 少啲真系少啲啦。因为可能真系 好热血啊！有阵时候我见到如果喺街嗰度 系热血嘅，老实讲，但可能又系呢啲啦，嗰啲保险同埋安 全 条例， 啊、 即系可能 出边又话空气唔好。 系啦，即系可能阿白老师你带队出去喺出面跑，突然间有两个累低咗，保险唔保噶，点搞啊？跟住咧，白老师就咁、我哋细个系咁，依家唔得噶啦，系啊，时代变咗啦。跟住阿白老师又，好咯，我哋去翻操场跑啦。呢、這个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嘅，我心想。咁所以咧就呢一、這个地狱训练咧，都令到主持人咧谂起啊，细个嘅时候都有咁样 train， 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呢啲嘢。 系啊，喂，其实我曼联方面咧，我几想睇睇佢到底个门神啊，到底来季是迪基人啊？迪基又话嗰个谈判啊，即系价钱方面就好似倾唔埋啦。 系啊， 咁啊，其实上年咧，佢亦都有啲比赛咧，叫表现得都相当之神勇。 系啊， 到老实讲，甩碌啊，当然系有啦。 咁年纪大，始终会有出现机器坏呢一个情况。 系啊， 不过佢始终过去为到曼联贡献嘅咧，就 不 可抹杀嘅， 真系多嘅。咁啊，同埋即系嚟紧有位奥娜娜啦，咁啊，佢自己本身即系之前亦都同坦克格合作过嘅。 系啊。 咁啊，叫即系一朝天子啊，一朝臣。 嗱，呢个都系要睇啦。同埋哈利简尼嗰个转会究竟会点样搞咧？ 哈利简尼都难搞啊！佢人工太高啊， 好似话人哋唔肯减价买哈利简尼啊嘛。 系啊， 但其实哈利简尼不如唔好走啦。 如果唔系热刺个重心都好难搞、 啊。嗱，舒兴敏又话走咯，沙地有球队 系啊， 要舒兴敏， 唔知系咪真系去沙地？ 嗱，大家都唔知啦呢啲。 但其实我想舒兴敏留翻喺英超嘅， 我都想，我想咁你。问我同事宿敌都好，我都中意有哈利简尼嘅热刺啊，其实几君子嘅， 系、啊、 有哈利简尼嘅热刺咧， 系好 以前咁矛啊！我讲句，你可能觉得唔公平嘅时候，旧时热刺系矛啲噶，自从有哈利简尼啊，有孙兴文之后咧， 阿仙奴咪咁谂咯， 之后咧成队热刺咧系。是比较君子之啊，踢波比较斯文， 系咪多咗啲亚洲儒家思想喺度？ 我唔知道啊。同埋有亚历神嘅年代有，即系总之成队热刺执出嚟咧，佢劲嘅时候可以发挥得好好啦。与此同时就 系、 是、其实佢哋都好技巧咯，因为传统英超嗰啲咧，真系成日都落脚，成日都铲噶，成日都崩开你噶，好中意 踢球精嗰阵时 候，类似呢啲嘢。咁希望大家唔好啦。咁啊，喂，主要角度讲埋美斯啊，咁啊，美斯出席咧呢个洛迪古斯嘅告别赛啦。咁原来咧系一个 surprise party 嚟嘅，因为咧原先咧佢嘅国家队队友咧麦斯洛迪古斯咧告别赛咧唔知道美斯出现嘅，咁啊美斯就突然间就出现翻喺自己嘅舞会啦，纽维尔救生会嘅主场嗰度。美斯都话：哇，好耐咧冇喺呢度同屋企人同埋朋友咧庆祝生日啦，因为咁啱咧又系佢自己生日。美斯36岁 ，Happy Birthday 啦，咁啊开心啦吓，咁啊不过即系最开心系咩？去美职联搵现金啊，唔知系咪呢个先系最开心啦？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咧跟进下多啲唔同嘅体坛消息咯噃。 发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远，不可掉脸，朋友的安稳打我面，而我竟可对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惊无掉软弱，不可掉 7:54，洪家豪嘅洗面啊，咁啊记得洗面啊，刷牙先好出门口啊吓。咁个朝头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喂 ，Vicky， 喂，讲下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8:45，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5%，好似今日天气都麻麻地，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嗯， 啊，想问下大家，究竟你哋买衫啊或者着衫会唔会有啲乜嘢要求嘅咧？你睇款式啊定系颜色嘅咧？ 你都观察到我哋大概个零两个月啦，好似系咪啊？大概两个月啦，你觉得我哋着衫有冇啲咩要求咧？好老实啊， okay, 咯， 我讲 系。 来来去都系沉色系嘅， 喂冇要求咯，翻咁早，就算有要求嗰啲，我都另外摆套喺架车嗰度，或者就翻去换啦。 哦，即系翻完工之后先换翻套开心啲嘅衫。 你咁早，你好难咧，又执到自己太即系公子咁翻嚟。 唔使好工整嘅，系啦，都系颜色上面嘅选择嚟嘅。 颜色都唔好搞咁多嘢啦。 点解啊？ 正常揾件衫翻工，可以令大家focus 啲啊，或者聚焦啲。 我送一件红色的衫或者绿色的衫给你们，你们会不会着？ 正所谓红红绿绿，马骝衣服啲阿叔成咁样讲啊。 咁大红大紫咧？ 大红大紫，个个都中意， 系啊， 系啊。 要睇下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 你数翻啦， 系 我应该一年都冇着一次红色衫噶。 都系新年可能都会系嘛？ 新年一两嘢咯， 一两嘢 团拜嗰啲咯， 初一初二啊咁样啦， 节日气氛啫， 系咯。 绿色啊，绿色我多翻啲啊，依家。 我见到你条裤都系。系咪？今日條褲都係綠色。 係喎，係喎，係。 哇！你咁留意到佢坐咗喺度喎，你咁都見到 行過嘛？ 好嘢啊！ 擦噶嘛要。 好嘢， 佢依家亦終於可以揾到啲位講呢啲笑話。 咁我唔會行過嚟咧，我眼利咯。 係咯，好嘢喎，睇唔出喎。 小白就係同我一樣黑白灰藍色啦，藍色真係比較多啲嘅。香港嘅男仔咧，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唔知點解，可能係同音嘅咋。我真心覺得咧。男仔着蓝色呢个直根咗入你个脑入边啦， 系啊， 好细个我爹哋妈咪话男仔唔好拣咁多，男仔着蓝色啦，我唔知小华有冇咁样俾人教导 过。男仔就蓝色啊嘛， 女仔系着红色咯， 系咯，就直接噶咋，好直接。 但其实粉红色你哋知唔知喺远古时期咧系男仔着噶，代表一个胜利啊，即系好似红色咁样，系啊，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嗱呢个就好耐之前啦，其实我有段时间咧都中意粉红色噶，但系咧。香港咧 点估到你第一有啲写粉红色， 但系香港咧啲朋友真系唔系好接受到。 但系近年多咗男士着粉红色衫噶， 粉红色太我有一两条咯。有阵时做嘢咧，你 知下次生日送咩俾你？ 哦，多谢多谢。 粉红色嘅衫， 系好好好好好，送 粉红色嘅车你得唔得？ 我唔得，车真系车真系搞唔掂。 车，你知你有冇街见过粉红色嘅车？ 我都有， 我曾经想 wrap 过自己嘅车咧，做呢。粉红色嘅车嘅，咁因为可以即系细个年代啦，即系自己做婚礼做多少少咧，咁、可以做埋花车嘛，即系你有两个 service 可以提供啊。但系依家人大咗又唔好搞咁多嘢， 宁愿唔做花车， 系因为你离远都已经睇到咧。离远都睇到，喂，又系呢个衰仔又咳线咁 样，好招摇 喎，好型得系咪啊？ 唔好搞咁多嘢啦。 嗱，唔紧要，你哋平时着开一啲沉色系唔紧要。如果你哋认为系一个潮嘅人，你就应该要追上呢个潮流。最近兴呢一个多巴胺穿搭，胺系咩咧？就 系 悦字部嗰个胺。系多巴胺系乜嘢嚟嘅咧？ 即系释放开心感， 即系多巴胺嘅胺。 系啦，多巴胺。 多巴胺嘅胺。 我惊啲人话安全个胺啊嘛。 唔会，大家都识多巴胺。 安多芬啊，同埋咧多。巴安呢啲咧，我哋啲 friend 嚟噶， 系啦， 做晨光第一次， 一定要识啊，系咪啊？ 系啊，系 啊，系啦，咁更加要做呢个穿搭啦，就系最近好系热潮嚟嘅，全世界都大家咧去风潮紧呢一样嘢，就系夏天我哋今年兴嘅嘢嚟嘅。 好， 咁就系咧令 多巴胺颜色， 系啊，都可以多巴胺，系啊，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就系着出一啲鲜艳嘅颜色， 荧光黄 得唔得？系咪？ 有條件嘅都 有條件嘅， 佢都有嘅，要慢慢循步循序漸進嘅。如果你開始咧唔係好識點樣穿搭咧，就一係你譬如黃色就著曬黃色， 白色， 白色都得，都白色都得，全身係粉紅色都得，總之係鮮豔嘅顏色，你點樣襯啦？然之後開始有啲花紋。有啲花紋之後咧，就逐漸咧可以有啲撞嘅顏色， 撞出嚟嘅顏色， 撞出嚟嘅顏色，黃撞紫， 係 藍撞紅咁樣，總之係 colourful 啲嘅。咁其實點解佢哋會有呢一樣嘢出現呢？其實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開心啲啊，有多啲正能量，唔單止自己著上身咧望落開心啲，分分鐘咧係可以感染埋其他人，因為你著出街噶嘛， 係 你行出嘅街， 熒光紅撞呢個熒光綠咯， 點解一定要熒光啫？ 勁啲啊！ 最近係粉啊，粉紅色。鮮豔都唔一定係熒光嘅， 粉藍搭粉黃咯， 粉紅咯，粉紅搭粉綠咯， 係嘛？咦，你今日講呢個題目，你又唔搭嘅？ 咪係咯，有冇搞錯啊？ 我著咗黃色㗎，都有。 你呢啲咪 Earth Tone 咯，今日又 係。係啦，我哋開始咧就係行呢一個多巴胺穿搭。 像我本分， 警第一线。 八点十三分星期一的早上直播室入面阿欧就请嚟啊呢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咧，先睇下啲 yen 啊，嗱日元咧近期不断走弱啦，日元会唔会继续跌咧？相信咧就唔单止系投资者关心啊，去旅行嘅朋友仔咧都关心咁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啊，唔该晒。 日本央行咧就上个星期咧就作出咧一个好严厉嘅警告啦，咁应该系日本嘅財金官員一齊啦，咁佢哋最主要講咩咧？佢就話咧，如果個日元咧再即係佢哋會密切咧係留意住咧個日元嘅情況啦，咁同埋呢一啲過大嘅匯率嘅變動咧，佢哋會密切關注住嘅。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對上一次咧，日本咧就擴大佢嘅十年債嘅知息率嘅波幅範圍，即係變相干預啦，就係上年嘅十二月份嘅。咁當其時咧，其實個日元嘅匯價都係大約係企。喺咧就138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去到143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日本央行咧干預嘅可能性咧都大嘅，咁但係咧如果佢遲遲唔肯出手咧，咁啊隨住美國仲有可能喺七月份有進一步加息嘅可能性啦，同日本嘅息差擴大啊，咁其實嘅日元匯價咧跌咧個壓力咧都高嘅，咁所以咧我只能夠話咧。日元咧短期里边咧唔排除咧可能咧仲会有多少少嘅回落，直至到真系日本央行出手啦，然后我哋先能够见到佢咧系会有所走翻强嘅。咁但系咧喺而家嚟讲嘅话咧，我相信日元嘅汇价咧偏弱嘅可能性都系存在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投资者咧如果要买日元嘅话咧，就可以等到145啊对一个美元嘅水平啊，先至考虑去买日元啦。 嗯，明白啦。咁转个角度咧睇埋英国方面嘅情况。英國就不斷加息，上個星期就一加就加了半厘，對於英國的樓市承不承受得到呢？從而有沒有機會影響到英國的經濟呢？相信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都應該關心這個議題，溫生交給你分析，謝謝。 系啦，咁就系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咧，当英伦银行加咗半厘息之后嘅第二日咧，即系而家将个息率已经加到五厘息噶啦。咁就英国财相嘅侯俊伟咧，就随即咧就召集咗呢一众咧英国嘅商业银行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嘅贷款嘅机构嘅代表开会嘅。咁会后咧，佢哋咧系同意咧，就系俾嗰啲未能偿还按揭嘅业主咧一年嘅宽限期，甚至乎咧就唔改变咧佢哋嘅个贷款人嘅个信用嘅评分。去企圖咧，去緩解咧，就息率急攀升咧，對呢一班嘅業主咧所帶嚟嘅壓力噶。咁啊，據英國商業銀行界就講咧，佢就話咧有關嘅安排咧就不會嚴重影響嗰個銀行業噶，因為咧佢哋話呢一班客户群嚟講，即係唔能夠冇能力去支付個按揭，呢班客户群咧係佔好少數量嘅啫。咁但係咧，我咧就有個唔同嘅睇法嘅，因為咧據了解咧，英國嗰個住宅樓通常咧係會以首兩年同埋或者首五年咧，作為咧係定息按揭，咁啊屆滿之後咧就要重新係釐定一個新嘅合約去轉或者轉為浮息噶。咁一轉新嘅合約嘅時候咧，而家英國嘅按揭息率咧係高達咧係六厘息噶，咁所以咧對佢哋嘅壓力咧可以話相當之大嘅。咁而咧英國咧就過去兩年就喺度加息啦，咁但係兩年前英國好多做咗樓宇按揭嘅咧，而家咧係時候咧就會陸陸續續咧，尤其是喺今年下半年咧就會陸陸續續咧就會定一個新嘅按揭嘅，咁嘅到期時咧就會對佢哋個壓力咧即係供唔起樓嘅啲人數壓力嘅嗰啲人數咧可能會越嚟越多嘅。咁據英倫銀行早前估計咧，喺今年下半年陸陸續續個按揭到期嘅人數咧係達到130万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唔係一個小數目嚟嘅，咁啊到期時咧可能會令到整體英國会有带嚟一定嘅冲击，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系今个礼拜咧就要跟进下市场咧，都相当多焦点嘅。不过睇法应该系点咧？温生又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焦点真系唔少噶。嗱喺今个星期五咧个重点就要当然要留意住内地公布嘅六月份嘅制造业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因为我哋知道喺上个星期公布嘅欧美嘅六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已经系明显转弱咗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会关心咧就内地嘅情况系点样样啦。 啦。咁啊，隨住人民幣個匯價，我哋見到回落咗啦。咁啊，市場咧亦都關注咧喺咁嘅情況之下，能唔能夠咧係幫助到內地嘅製造業咧係帶嚟支持嘅。咁喺歐洲方面咧，同喺星期五啦，咁啊要留意住咧六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嗱，歐洲通脹數字咧係西方國家係最早公布嘅通脹數字嘅地區嚟㗎。咁所以佢哋嘅通脹嘅形勢咧，多少都能夠反映到咧整個西方嘅通脹嘅情況。咁除咗一個通脹數字之外咧，嗱，今個星期咧，各機會咧就將會公布咧今年首季全球外匯儲備佔比呢一個數字。嗱，呢個數字我過去都同大家講咗好多次㗎啦，個重要性㗎啦，因為我哋知道喺今年嘅三月份，咁全球開始去美元化，咁去美元化嘅情況對全球各個外匯儲備佔比嗰個數字會點樣影響咧？喺理論上就係今個星期就會知道。咁但我要強調一樣嘢啊，個機會咧係冇一個特定公布嘅時間表嘅，我哋只係能夠知道咧。第一季嘅數字咧，會喺六月底七月初會公布，所以咧就唔係今個星期，就會下個星期初呢段期間咧就會公布噶啦。咁所以咧呢個數字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提提大家美國嘅美元嘅外匯儲備佔比喺去年第四季度咧，就係大約係講緊58% 嘅個佔比。咁啊，睇下今次嗰個數字會唔會出現咧，係較顯著嘅下跌啦。 咁環節最後咧，温生同我哋跟進埋呢一個消息，因為其实主持人咧，礼拜六日咧都好认真睇呢个关于俄罗斯雇佣兵啦，嗰个组织啦，雅格纳集团啦，咁个首脑叫做报章亦做咧普利戈任啦，咁啊同军方不和啦，咁喺24小时入边咧，即系呢个兵变嘅情况咧，就戏剧式咁样落幕咁样啦。暂时咧就去咗白俄罗斯，究竟件事会点发酵咧，就未知嘅喺嗰个政治嘅一个层面。不过调翻转头咧，呢一件事件咧就好似我哋睇紧串流平台啲电视剧咁样啊，都几轰动下嘅。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咧，就要交俾温生去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系啦，其实咧喺个周末嚟讲嘅话咧，我都听到呢个消息。咁啊，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当然就好紧张啦，睇下佢点样会影响嗰个金融市场啦。咁但系喺周末嚟讲，由于个市场系唔开啦，咁所以咧就冇睇唔到任何变化嘅。咁啊，今朝早翻嚟喺亚洲嘅早市望落去咧，就似乎咧就同上个星期五咧嗰啲价位咧就差唔多。个美元嘅汇价咧依然咧系好稳定喺呢个102.75个对嗰个美汇指数嘅水平，咁就冇乜太大变化。金价、油价都见唔到有啲乜嘢异样。咁然后我再睇翻个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亦都企喺3.71% 嘅水平，亦都冇乜太大变化。似乎咧就呢件事件咧就即系闪电式啦，就喺个周末里边咧就解决咗啦。咁所以咧对金融市场咧就暂时就睇唔到有咩异样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啦，呢一个嘅雅格纳嘅呢个雇佣兵嘅集团咧，系俄罗斯即系喺个乌克兰嘅个战事里边咧，系个即系个最主要嘅军队嚟嘅。咁而家佢就退下咗落嚟，咁之后会唔会影响个战事咧？咁呢个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 咁最好和和平平咁样，大家冇事咁啊最好啦。咁啊，金融市场亦都系稳定稳步上扬为之好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Okay, 拜拜。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煎熬。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茶，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 为爱又再分身，哪懂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脱，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皆坏，无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波浪，无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终已没再光烈仍不枉，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8:25，佢系陈晓东。画完火柴之后，到呢个延续篇，烧光了火柴。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 ，Vicky， 我都有你心嘅，你成日咧埋口开口咧就讲住宠物，系啦。咁啊，今日讲呢个买呢个宠物保险啊，留意。高续保呢个年龄咁、哦、意思系乜嘢咧？呢、這个报章讲出嚟啊！如果你宠物未同人一样咧，咁样啦，即系越嚟越大年纪诶，随年渐长啦， 机器坏 系个保费咧越嚟越贵咁样。 系 啊， 我冇买啊，我两个都冇买 啊，系啊， 你有买咩？ 我有一年买过， 你用两个咧，你真系好锡啊！ 系啊， 因为通常用两只噶嘛， 系啊， 你用两个咧系好锡，好锡系咪啊？ 系，但可能啲人会觉得用错两次，用翻只先。 系啊，所以我会帮忙你嘅，我会帮忙你喺个过程之中。喂，咁啊，喂，小白，你话买过一年咧，你买咗几多钱噶？我想问，大概 就几百蚊嘅啫， 几百蚊。 我买过几百蚊嘅，我唔知算，我冇特别价格嘅。咁嗰年咧就。咁啱同個 friend 傾開，咁啊，喂，你咁細你隻狗，不如諗一諗啊，會唔會咩啊咁樣？跟住就，我就試一年，但第二年咧，咁佢哋又冇揾我，咁我自己而家唔記得咗啦。完全冇件事。 你嗰啲都相對較為便宜一啲。我而家幫大家睇到咧，就有三間公司咧，即係都主流嘅保險公司咧，佢做緊嗰啲叫做寵物保險。咁當然同年齡係關乎啦，咁特別係一啲佢可以保到佢11歲嘅， 可能嗰陣時我只狗咧，大概係 後生仔啊， 嗰陣時一歲定咩啫嘛， 後生仔嚟嘅， 係啊，後生仔嚟嘅，後生 仔 嚟嘅， 係咯，一歲 正值壯年啊，係啱啱一歲嗰啲， 青年點啊，發育期啊，青春期啊，青春期啊， 又話咁蒼嘅， 但係咧狗仔去到10歲啊11歲就真係年紀開始老啦咁樣，咁啊喺個過程之中，咁你需要嗰啲譬如獸醫門診嗰啲服務都多啲，我有一個。个保额都几多嘅，可以去到80,000蚊，即系喺嗰个可以 cam 到喺个兽医诊症嘅费用嗰度。咁手术费都有得 cam， 都系80,000蚊咯。 咁有冇话系几多岁开始买？ 13星期至到11歲。 哦， 系即系只狗13歲，13个星期大开始 至到11歲， 系咯，大概系咁咯。咁几份保险或者几间投保公司都系咁样嘅。咁但系每年嘅保费其实又唔系平得好紧要，大概3000几蚊，同人差唔多。 系咯， 即系3000几蚊一年。咁样咯，咁你话譬如你讲緊8歲、10歲先去买保险，梗系贵啲啦。即系讲緊你譬如人啊， 七十岁先买份人寿或者买份医疗，咁你七十岁八十岁买嗰份医疗或者人寿一定会系贵啲啦，即意思系咁样咯。咁所以今日咧朝头早就想带嚟呢一个嘅资讯，因为随住个保费都贵咯，都想问翻譬如 Vicky，譬如呢啲狗仔啊，即系譬如睇下医生啊，或者手术呢家嘢咧，其实系咪都用主人啲钱用得多都？ 其实睇下你点样有冇意外啦，真系有好多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如果要去睇医生，的而且确狗狗系唔便宜嘅个医药费，因为我大嗰只狗狗咧，佢系曾经因为食错嘢，咁佢系屙唔到啦，呕唔到啦，到最后要做手术，然后咧就系去即系系真系解开个肚，然之后喺度攞翻啲嘢出嚟，因为佢扯住咗个肠，但系嗰嚿嘢太大，缠住咗，佢落唔到肠啊，佢未消化到，咁所以嗰个嘅都差唔多30,000+啊，成、 這 個 过程要住咗五日院咁样。 系做咩？你讲呢啲又讲到眼湿湿， 咁又冇事啦， 唔好讲呢啲啦。系不过咧，都想提下啦。咁其实呢啲保险公司咧都有一个服务。就是保埋呢个第三者嘅责任补偿，意思系咩？你只狗当不幸咁咬到别人咧，都有100,000嘅一啲支援翻被咬者啦。你有时狗仔唔系下都控制得到噶嘛， 系啊。 即系我又讲翻句公道， 或者俾嘢吓亲，咁啊，所以就冇怀疑到咁样， 类似呢啲情况啦。咁当然啦，即系讲到呢啲保险产品，自己上网再了解多啲啦。咁啊，亦都即系条款细则就自己上网睇翻多啲。咁啊，我亦都冇持有嘅，冇持有宠物系啦。咁所以唔关我事嘅呢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解释推出资源套列举教师需注意的行为，是基于社会对教师有较高期望，学生会模仿教师的行为，希望指引提醒教师注意言行举止。对于资源套提到教师不应该在同学生单独拍照的时候搭膊头，不应该同学生互称花名等，蔡若莲解释一些行为让人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可能无意之中已经伤害了学生，有学生认为被长期叫花名属于欺凌。他说以前互联网并不普及，但是现时流行透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分享生活等，所以资源套亦都针对教师的网络言行作出提醒。从事教育工作超过30年的蔡若莲又说，希望可以在退休之后重返前线担任义务老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短暂叛变的事件，美国白宫亦都证实两人曾经通话。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表示，与拜登的通话是积极和令人鼓舞，他同拜登讨论了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亦都讨论了美国提供更多武器，特别是远程导弹的援助，以及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之前协调两国的立场。他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向俄罗斯施压，直至国际秩序恢复为止。希腊前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他领导的新民主党在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之中胜出。米佐塔基斯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已经获得希腊人民的授权推动国家急需的改革，他又向民众承诺会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工资，并且改革医疗系统。根据点票结果，新民主党赢得超过40%的选票，在国会300议席之中稳夺158席。至于新民主党的主要对手，由另一位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得票率大约18%，比五月的第一轮选举的时候重要低。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系调查德州圣安东尼奥机场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飞机引擎之后身亡的事件。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达美航空一架飞机从洛杉矶抵达圣安东尼奥机场，在滑行至到登机口时，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其中一个仍在运行的引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受雇于一间机场地勤服务公司，公司形容事件是悲惨的意外，又指根据他们的初步调查，意外是与公司的营运流程、安全程序和政策无关。达美航空亦对事件深表难过，说会配合当局的调查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69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3.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6，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5美元，卖出192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吓，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由于有水浸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象鼻山路啦，近住象山村，即系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由于有水浸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另外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翻去弥敦道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有道路事故，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弥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就喺锦上路港铁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回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果栏。在新界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祖尧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嘉利货仓。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繁忙，龙尾排返去冠峰园。另外屯门的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 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有两段车龙噶，一段咧就系龙尾喺芙蓉山路啦，咁后少少近住光板田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汇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天富海湾。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咧就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啦，接近呢一个嘅临锦交汇处，咁所以影响到而家沿线路啦，出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贵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今届嘅服务会主题咧就系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迎未来啊！总共有65个国家同埋国际组织参会。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乖女，你啱啱够18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系啊，妈咪，5月29号或之前够18岁就合资格噶啦。我而家咧喺度拣紧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拣啱之后咧就要喺6月5号至到27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使唔使再登记噶？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喺4月收咗第一期消费券，又唔打算喺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嘅话，乜都唔使做噶啦，喺7月16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噶啦。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唔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7月16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起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谂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1 Vicky， 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咩好？ 今日就系 challenge 下大家，可唔可以同朋友分享一下你嘅儿时照片？ 哦，靓仔相， 系啦。 阿 O 先跪低咗先啦吓，因为咧我头先搵匀自己部手机咧，都冇一张系靓仔相嚟嘅。 OK， 咁样系啊，因为我曾经有一部手机咧系多啲细路仔相嘅。咁但系嗰阵时因为个云端咧就接驳唔到啊，同云端断裂咗啊， 冇晒。 有啲相冇咗，同埋咧要攞翻落嚟咧都要啲時間。我哋公司嘅網絡咧都係出名係快啦，咁所以喺短時間之內咧， 快得就人睇唔到啊， 就未能夠做到呢一個操作啊。但有機會咧，會俾翻兩位拍檔去睇嘅，咁樣好啦。咁啊，兩位拍檔，你兒時嘅照片又可唔可以 ？Vicky 有冇啊？ 梗係有啦，嗱，俾大家睇下，我今日。即刻轉咗髮型，見面都我做咩先？啱啱本身咧，我講下先，我係冇扎頭髮嘅。 咦，係喎，你啱扎咗個 突然會做型啊！ 啱啱咧翻嚟一朝早咧，我就个头发系就咁垂直晒落嚟咁样啦。 有个喷泉喺个头嗰度，而家 我就扎咗个喷泉头。点解咧？因为我嘅儿时照片都系有喷泉头嘅。 几得意喎！威爷嗰只， 咦系？ 嗰只鸭仔仲健在嘛？还在生嘛？ 嗰只雀仔嚟。 嗰只雀仔还在生嘛？佢一只一公仔嚟嘅，其实系即系主持人就见到咩咧？ 公仔 系啦，总之。揽住咗嘛，揽住咗嘛， 远啊嘛，张相睇 黄色嗰只雀仔， 哦，好得意，你细个个样都系啊，咁啊，但系呢个扎头发一条冲咁样， 系啦， 扎上去系点样玩法咧？ 系啦，细细个妈咪就经常会帮我扎呢个喷泉头嘅，喺我印象之中，我幼稚园就系差唔多日日都系扎呢个头嘅， 啱条嘢， 同我隔篱嗰只雀仔系一样噶，都系得一条一扎一条毛，所以点解我要扎翻呢个喷泉头咧？ 系 就系咁啦。 你今日使唔使拍TV 出外景啊？ 今日唔使做。其他嘢晏啲，系啊，我会 keep 住呢个头嘅，等阵都 系啊。我以为你凝视香港定凝聚香港，凝聚香港就就可以。 我同你错嘅系同一样嘅嘢嚟嘅。 今朝先问完凝视，我凝聚啊， 系唔紧要， 佢好恶噶，讲凝聚啊， 听唔听得明啊？讲廿次都唔知，阿叔记住好唔好啊？咁样唔紧要咁啊，几得意呢个照片，可唔可以放上网噶？我想问下， 可以啦，转头就放上网俾大家睇。 几好几好。咁啊，睇下啲得意嘅女仔啦。咁啊，小白就算揾唔到你自己兒時，你其實同你個仔都餅印咁樣啊。 因為我咧揾到嗰啲兒時相咧，就多數有埋我家姐嘅。咁我無謂擺埋佢哋出嚟啦。哎，但系我就揾到咧兩張我自己細個嘅。好啦，你嗰張有公仔嘛？我攞翻張都係有公仔嘅先。 係機械人嚟噶。 机械人嚟噶，唔系机械人，机械狗嚟噶嗱，呢个我细个，嗱有只机械狗嘅， 你细个同你个仔个样都有几分， 直头饼印啦， 几分相似， 所以啲人话我仔个样似我太太，佢哋唔知我细个咩样啫， 不过 原谅佢哋， 你嘅 B B 样咧 得唔得？ 你嘅 B B 样同 你家庭幸福，我都幸福， 最紧要开心系咪？ 最紧要开心， 佢要讲嘢，佢要讲嘢， 点啊？你嘅 B B 样同你而家唔系好似喎， 唔似啊， 系咯， 所以啲人觉得我同我仔个样唔似咯，但我细个个样咧。同我而家个仔个样咧，系一模一样嘅。 仔大十八， 我已经将呢个残酷嘅现实话咗俾我仔听啦，即系话俾你听，你见到爸爸嘅咩样啊？你大概就会咁嘅样噶啦。 咁你个仔点谂啊？阿 Scott 点谂？ 佢梗系开心啦， 系几好嘅。 哇，可以好似爸爸咁又咁就好啦， 好啦。 惊唔惊佢戴眼？ 我有张我大少少嘅呢张。呢张我大少就着住件外套嘅， 呢张就似而家啲， 系 呢个似冰天雪地咁样。 越大就越似自己而家个样嘅，即系我样系变紧。同埋咧，我以前细个咧，我而家咪下爬兜兜嘅，系啦。咁但系咧，我细个即系再细啲嗰阵时，应该三四岁定系唔知六七岁嗰阵时，都未系咁兜嘅个下巴，系啊，因为越大越兜。 哦，唔紧要，进化啦嘛， 系啊， 系会进化 成长。 希望進化咧，希望越兜越好啦。 咁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都有自己嘅小朋友照片啦，咁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同埋咧，你頭先啊，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頭先都應該聽到啦。喂，講細路仔啲相咧，其實可以講好耐。 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係啱嘅，所以咧今朝咧，如果大家得閒啦，或者依家坐咗喺茶餐廳嗰度，食緊個 A 餐 B 餐嘅時候， 我細個單眼皮。 系，依家咧， 而家冇咗单眼皮啦， 一连翻系嘛， 抹翻开双眼皮噶，系啊，有趣有趣， 系咁啊！大家有时间就喺手机嗰度揾下自己儿时嘅照片啦，同身边嘅人分享下，或者摆下喺社交平台啦。偶尔都会咁嘅，特别有两三日咧，多人 po 自己僆仔嘅相，就系儿童节啦，无论系国际儿童节， 六月一号嗰阵时啦， 系啦，几日啦，有几日唔同嘅儿童节啦，咁啊，儿童日日都应该开心。所以儿童节多几日亦都 OK 嘅，咁啊po下呢啲相，令到自己咧回忆一下细个嘅时候嘅初心童心究竟系点啦噃。 针灸系中国一种独特嘅医疗方式，其实佢最早系喺原始时代已经出现噶啦。相传喺中草药仲未问世嘅时候，针灸就系当时治疗疾病嘅主要方法。不过究竟针灸系几时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Three 原始人主要是以狩猎为主，他们在捕获不同的野兽的时候，当然就会同野兽搏斗。有时他们为了谋生，即使有病都要出去打猎，结果在同野兽搏斗的时候不小心整亲某一个部位或者碰伤，没多久之后他就会发现，原来某一个部位当被刺伤或者碰伤的时候，某一种疾病就会随之然消失了。就是咁，聪明嘅原始人就有意识咁慢慢做一啲实验，就总结咗我哋所讲针灸嘅治疗法一种针刺疗法啦。到咗而家，中国嘅针灸唔单止喺国内受到重视，仲更加受到国际嘅医疗学界重视。去到1971年嘅时候，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咗针刺麻醉嘅成功消息之后，更加引起咗国际医学界对针灸疗法嘅兴趣添。直到现在，针灸疗法已经向欧洲、非洲、美洲，甚至向很多全世界的患者带来健康和欢乐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你咧读下心先。 上次咧咪讲过，我哋嘅第一印象系好重要嘅、 嗯。 第一印象其实重要嘅程度咧系超越大家想象嘅。好啦，我哋首先要了解一样嘢，就系、是、人咧通常见到人第一次嘅时候咧，嗰、那个第一印象系几多秒钟之内成立咧？ 15 秒钟。 哦 系呢、這个有一个咩五秒法则噶嘛？系咪咁噶？小白 类似五秒法则嘅个 theory， 有阵时讲三秒，有阵时讲五秒，所有呢啲秒数嘅法则咧，可以应用喺唔同嘅情况。有啲人话旧食物跌咗落地下咧， 三秒 就系、是、三秒法则，见到人就系五秒咁样系嘛？ 喺 Vicky 嘅世界，15秒系咪太耐？ 15秒太耐啦，10秒的而且确系太耐。其实即系需要5秒就能够咧喺某一种嘅程度上面判断。对方到底是外向定是内向、 嗯、 是否呢、具有这个思考的能力啦，是不是容易愤怒啦，这些叫做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 嗯、 那我们很快脆在那五秒钟里面呢已经会为人地做一个的标签的。 嗯、 那所以呢对于人来讲呢头那五秒呢可以说是第一印象的极大关键来的。 哦、 好啦，那你那五秒呢、假如已经成立了啦，假如那五秒、嗯亦都系麻麻地嘅印象嚟嘅，咁、 嗯、 有啲办法咧，其实系可以改变嘅。 哦，即系可以逆转，即系一开始嗰五秒，譬如觉得阿 O 好舐啡啊咁样，点、 嗯、 样可以令到大家觉得阿 O 系执整翻咧？之后要做啲咩补救或者补偿翻咧？ 我哋要了解到咧，其实咧人嘅成败。好多時的而且確咧係不爭嘅事實，係靠呢個外表去到決定嘅、 嗯嗯。 而我哋成功或者失敗咧嘅第一印象，亦都係成為咗其中嘅最大嘅關鍵。喺、 嗯、 外國有一個叫做麥拉賓法則，佢、 嗯、 咧就道出咗一種重要嘅關鍵，係可以扭轉頭先所提及過嘅關鍵五秒時間。 哦、 到底係點樣咧？入邊佢分咗幾個唔同嘅界別嘅、 嗯。 第一個界別，三個界別。第一個界別表情。 是 所谓表情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你原来讲一些说话的时候你的样子呢没什么表情的。那你原来你没有表情的情况底下呢你是没办法传递出你的信息的。 嗯、 那换言之呢其实就算你开头的样子好靓仔好靓女但当你一开头讲嘢而想表达传递一些信息的时候呢对方开始接收不到呢你的印象呢会由好好变成开始差啦、 嗯， 好。另外咧，讲嘢嘅语气嘅声线问题啦。嗱，我哋咧做电台就好彩啦，因为每一日咧都会训练噶噃。例如你而家听我讲嘢咧，会有快有慢， 嗯、 有阵时咧会系语气咧某程度上会重一啲嘅、 嗯， 有阵时会放翻轻啲嘅，就好似咧同小朋友讲故事一样。 嗯、 我哋会刻意咧将个声线咧去到调节嘅，咁令到人哋觉得咧夸张啲。咁但系呢一个咧。不无道理嘅、 嗯， 原来喺我哋声线如果太过平板嘅话咧，唔系嗰啲 laptop 啊，太过平板讲嘢语气嘅话咧，人哋亦都会听唔明我哋所讲嘅嘢噶。即系例如啦，读报纸咁样啦， 读报纸或者读一段新闻咧，你可以听完之后唔知道你讲过啲咩嘅。 嗯。 但系你读完一段报纸之后咧，其实只要你嗰个叫做啲 pause 位啊做得靓嘅话咧、嗯，其实听嘅人咧系更加容易吸收到你嗰一段嘅新闻资讯嘅。 系嘅，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技巧嚟嘅。好啦，第三个咧就系、是、用一啲字眼嘅问题。 嗯。 所谓字眼咧，即系有啲人咧就会用啲未必大众咁明白嘅字眼。可能会是抛书包啦、 嗯、 又或者有啲字眼是用错咗嘅字眼啦、 嗯、 都冇辦法正確传达到你嗰个嘅信息嘅话呢，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剛才所提及过嘅叫做麦拉宾法则呢， 就係将呢三样嘢如果改善得到呢，你就可以喺个 first image 如果做得唔好底下都可以呢你个逆转性。 冇错啦，就彻底逆转啦。咁、 嗯、 所以呢开头如果你谂住，哦，我第一印象本身我个人都系喺外表上面比较污嘢，唔系好执整，唔紧要，佢能够咧表达出你嘅讲嘢嘅表情啦，讲嘢嘅声线啦，同埋你用嘅字眼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完全扭转嘅，亦都系因为呢几方面咁重要嘅元素啦、 嗯， 人哋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内涵、 哦、 有修养嘅人，同埋你讲嘢嘅时候咧。即係直啲講就係經大腦嘅，咁、 嗯、 啊樣樣嘢咧都可以扭轉嘅。所以第一印象咧雖然係非常之關鍵，但係可以喺你嘅言行舉止同埋談吐之間咧，將呢個第一印象嘅 image 徹底扭轉。 嗯。 Yeah. 佢名字系 Edgar 江海嘉，九点新闻之前带嚟呢一首作品《Miss You Goodbye》。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上个礼拜咧美股表现咧就差啲啲啦吓，咁啊，因为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出嚟嘅讲话言论咧就坚持加息啊，咁啊令到咧三大指数咧都有回落嘅迹象嘅，计晒成个礼拜咧，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咧都系跌介乎 1.67% 啦，至到 1.44% 啦，咁啊，港股咧连续跌咗几个交易日噶啦，假期之前、假期后全部都系跌啊。港股的 ADR 呢就按比例计算重要跌的，跌131点，再次落返去19000多点留下啦，报緊18758点啦。睇返贴士啲新加坡方面嘅期指呢依然都係低水呀，幾估唔到一个情况呀，咁技术形态原先呢就冲緊啲移动平均线嘅，咁但係调返转头呢喔、几棍落返嚟呢又争跌喎，咁样投资者呢就要留意呢市况嘅唔同嘅变化啦，睇下有冇啲机会啦，或者有啲政策出台呢刺激下股市嘅表现先。咁讲完股市方面嘅情况呀，当然要呢同拍档一起呢呼吁下电话啦。1872388，咁等你打嚟，打嚟做咩啊？ 晨光 Morning Call， 咁大家有啲事情可以喺节目入边啦，透过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环节咧，咁同啲亲朋好友咧就开心 share 倾下偈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点下自己心水嘅歌嘅。嗱，今日咧就系良辰吉日啦，最啱咧就咁多位听众一齐打电话上嚟，咁我哋已经派出咗咧阿 Vicky 咧去到听大家嘅电话噶啦，不过咧唔好同佢倾咁耐，因为要听埋其他听众电话。先嘅，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8 Morning Call， 咁转头会同你哋一齐倾下偈噶啦。 好，咁依家有咩听咧？就系、呢个家庭友善在职场嘅广播剧啦吧。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咦 ，Vicky？ 咦，欧哥，点解呢个时间会喺公园度撞到你嘅？你唔系应该喺大厦入边巡紧楼嘅咩？ 夜晚嗰个红哥寻日唔舒服返唔到，我咪顶佢一更囉，依家收工啦，你呢依家先返屋企，寻日玩通宵？ 唔係去玩啊，酒店有个同事临时返唔到工，所以我咪好似你咁囉，返咗一晚通宵更啊。 哦，咁你又快啲返屋企休息啦。 不过我而家又唔眼瞓喎，我约咗船仔去飲早茶。 咁啱嘅，我都系去飲茶喎。 真係？咁一齐囉。 船仔到咗未啊？定我哋攞位先啊？ 我睇下佢有冇 message 我先。诶，佢到咗啦，窗口嗰边啊。 诶，我见到佢哋啦。咦，唔系得佢一个、白生都喺度啊。 哇，真系约都冇咁啱啊！估唔到我哋四个可以一齐饮茶。表姐你撞到欧哥，而我就喺茶楼撞到白山。 正所谓相称不如偶遇，咁难得可以一齐饮茶，唔好客气，随便叫呢餐我嘅。 多谢 Vicky 船仔，呢度有点心纸啊，你哋负责剔啊。 冇问题，等我嚟。 喂，欧哥啊，今日放假咩？我琴日翻嘢，今日补假。 你寻晚当值，咁你知唔知道？住我嗰层嘅刘生刘太，大概凌晨2点几3点嘅时间做紧啲咩啊？我咁啱咧入厨房斟水，听到佢哋喺走廊嗰度有啲扰攘，到我想开门睇下咩事啦，佢哋咁啱又入咗 lift 啦， 吓，刘太冇事啊嘛，佢生得啊。 系、哦，我上次见到刘生嗰阵，同佢倾咗几句，佢话刘太都差唔多预产期，所以有啲紧张嘅。 寻晚凌晨，我见到刘生刘太拎住个好大嘅袋，好匆忙咁样喺我面前行过，招呼都冇打过。我仲留意到刘太个样子有啲辛苦、哦。其他嘢你哋都系自己问翻刘生刘太啦。 啊，咁好大机会真系生得啦！ 过几日你见到佢哋咪知咩事咯？ 话欧哥，你真系好厚密嘅啫。 哎呀，做我哋保安呢一行咧，梗系要保护住客嘅私隐啦，咁啲住客先会住得安心噶嘛。 欧哥你啱，俾十个叻你。 客气客气。我做好本分啫， 表姐，我哋系时候要准备好份礼物送俾 B B 啦。 好，一月今晚整好佢，等刘生刘太翻嚟嗰阵就可以送俾佢哋啦。 你哋准备送啲乜嘢礼物俾 B B 啊？ 啊，我哋谂住亲手砌一个尿片蛋糕俾 B B 啊。 乜嘢尿片蛋糕啊？食得定用得噶？ 用噶。即是用纸尿片加埋各式各样 BB 用品配搭成嘅礼物，啊砌到好似一个蛋糕咁嘅，得意得嚟又够实用。 哦，咁又几好、啊，唔知佢哋会唔会请工人姐姐凑 BB 呢？ 听刘生讲，佢哋都打算请工人姐姐嘅，不过未请到之前就要麻烦四大长老同埋培月姨姨帮下手咁咯。 吓，但系四大长老好似要翻工噶，咁又要翻工又要凑 B， 都好辛苦、啊。 唔知四大长老嘅公司会唔会有添孙假期呢？ 嗯，添孙假期 咩嚟噶？未听过嘅。 白生，你讲紧嘅系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其中一项。 系啊，好多员工都需要兼顾事业同埋家庭。啊，雇主如果能够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就可以协助雇员平衡工作同家庭责任。啊，其中一种措施咧，就系配合员工家庭需要嘅特别假期，例如婚姻假。家长假、恩恤假、特别事假、生日假、敬孝假等等，而有啲公司啊，为咗一众公公婆婆、嫲嫲爷爷嘅需要，仲增设添孙假期，多咗假期俾佢哋迎接新嘅成员噶。 咁又几好、啊，可以方便员工照顾屋企啊！ 呢、这、一个添孙假期有几多日噶？ 间间公司唔同噶、啊。啊，我醒起啦，我姨妈公司都有实施呢一个添孙假期、 啊。吓、啊，咁你姨妈有冇机会享用呢一个假期啊？ 有啊，佢个女即系我表姐，几年前生咗个女，我姨妈就有三日添孙假期。 你姨妈系唔系第一次抱孙啊？实好开心啦、 啊！系啊，第一次抱孙梗系高兴啦、啊，抱孙已经开心啦，跟住公司又有多几日额外嘅假期，简直系锦上添花。 我想问添孙假期系唔系 B B 一出世就要攞噶啦？定系你姨妈可以拣边几日放假噶？ 好似我姨妈拣噶，佢都系等我表姐出咗院坐紧月，佢先攞假期。 咁作为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多咗几日嘅添孙假期，其实有啲乜嘢做嘅咧？ 好多嘢做噶，分分钟啊，忙过佢哋翻工添啊！ 真系 都系、哦，我听我姨丈姨妈讲，嗰几日好充实噶，会去表姐屋企帮手凑孙，又要去街市买嘢煲汤煮饭俾表姐。 哇，咁谂落照顾一个初生 B B 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哦，好多新手爸爸妈妈都会好紧张，好多嘢唔识。如果有四大长老帮下手，咁成个人都会定啲啦。 唔止新手爸妈会安心啲啊，其实作为祖父母嘅屋企多一个新嘅成员，除咗开心之外，都想帮仔女手分担一下照顾者嘅工作啊嘛。我姨妈话有几日假期，俾佢专心照顾下个孙同个女，见到一大一细食得好、瞓得好，自己都好安心。 嗯，欧哥，你表姐都可以趁住呢几日假期好好休息，享受下天伦之乐啊！ 听落呢一个添孙假期，唔单止对 B B、妈妈同祖父母都有好处、啊，希望多啲公司可以实施呢一个家庭友善措施啦。 咦，咁员工要攞呢一个添孙假期，使唔使出示任何证明文件去证明自己抱孙噶？ 好难证明噶、哦。 我知道有啲公司只系要求员工出示一张同初生婴儿嘅三代同堂合照作证明就可以噶啦。 嗯，咁样唔难、哦。 应该唔会有员工为咗多几日假期就讲大话噶嗬？ 唔会嘅，其实公司有呢啲安排都系一种体贴员工嘅表现。当员工感受到公司嘅重视，做起嘢上嚟都会落力啲、投入啲，咁样工作效率同埋生产力就自然高啦。 系啦，点解咁耐都未有嘢食嘅？系唔系要追下佢哋咧？嗬 ？Oops, sorry， 原来张点心纸仲喺我度啊！我而家即刻拎出去叫人入单，你哋饮多几杯茶，好快有嘢食噶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熊猫 BB 出世啦！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上星期的时候就对外公布，大熊猫欣欣在五月尾的时候就已经顺利地生了一只熊猫 BB 啦。而这只熊猫 BB 是男孩子来的，亦都是熊猫中心饲养的大熊猫诞生的第一只熊猫 BB。啱啱出世的熊猫 BB 多数皮肤都是呈现粉红色的，他们大概会在两个月后才会开眼，到到80日之后才可以爬行。而在9个月之前，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母乳，到到9个月之后就会开始慢慢进食竹叶了。不讲你不知道，原来熊猫他们是喜欢自己一个人住的，所以每一只大熊猫都有单独的活动区域。而多数熊猫妈妈和 BB 都会一起生活到两年左右，之后熊猫 BB 就会自己去生活了。希望熊猫 BB 都可以快高长大，健健康康。暂时他们就还未跟他改名，希望可以快点知道这个熊猫 BB 叫什么名字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字系力尊啊，有呢一首咧，专一担当。 神光追踪三十一，又嚟到星期一嘅神光追踪三十一啦。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 喂，小白，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间，我都记得港台电视三十一有香港故事。今集嘅主题系啲乜嘢呢？ 今集咧，今辑香港故事咧就叫做师傅来了啊！咁啊，就同大家咧介绍下一下咧，从我哋香港唔同工业啊、唔同行业嘅一啲师傅，透过佢哋嘅制作过程，去认识下咧嗰啲匠人啊，追求极致嗰一种精神嘅。咁啊，今集嘅节目咧就会 主角啊，就叫做刘浩辉师傅。 嗯， 佢系一位咧霓虹招牌嘅师傅嚟嘅。咁啊，啲话说咧，即系香港嘅霓虹工业咧，六七十年代咧就好兴盛噶嘛。 哦， 我仲记得咧，即系细个咧去佐敦啊、旺角啊，夜晚你一抬头，全部都系嗰啲霓虹管理。 我都啱啱想同你讲啊，即系我同你应该差唔多年纪啊。 咁 细个喺弥敦道，即系又系佐敦一带咧，嗰啲霓虹光管，我以前最中意咧就系坐热狗。你直头好似喺啲霓虹光管隔篱行过咁样啊！ 冇错冇错， 好多外系啊，嗰啲外国知名嘅摄影师咧都会特登过嚟影我哋香港霓虹光管啊！ 冇错，嗰啲大招牌啊，光管招牌啊，伸到好低，伸到好出嗰个马路啊嘛，咁啊系一个香港特色啦。咁但系可惜啦，咁啊时移世易啦，即系香港工业啊北移啦。LED 呢啲比較平價啲發光工藝啊，佔據咗市場啦，再加埋咧，即係政府收緊咗呢個招牌規管嘅措施等等啦。咁呢個霓虹招牌嘅工業咧，就大幅咁樣萎縮啊，咁啊，甚至乎後繼無人添。咁啊，話說啦，眼見咧呢個本地霓虹工業式微咧，咁啊，劉浩輝師傅咧就身體力行去傳承去承接住啊。佢咧原來本身係從事即係設計工作，做咗十幾年㗎啦。咁啊，最忽然之間咧，對呢個霓虹燈好著迷啊！甚至乎咧，佢做緊設計嗰陣時咧，自己啊，即係自己花費去到台灣拜師學藝學咗兩次添。 咁啊， 好有心啊！最終喺呢個疫情期間，即係2020年啊，佢又決心全職要投身呢一個夕陽行業，逆流而上咁話。咁啊，阿劉師傅本身係做開設計啦，有一個好好嘅美學經驗、美學底子啦。佢啊，糅合咗呢個傳統技術同埋咧，佢呢一個本身嘅美學經驗，就用一個嶄新嘅方法將霓虹燈咧推廣同埋保存落嚟。咁啊，大家對呢個霓虹招牌有一個興趣嘅話咧，今晚7:30留意港台電視31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啊！ 好，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啲我哋以前細個睇彌敦道嗰啲嘅片段，有埋喺度一齊望下嚇。咁我叫埋阿仔一齊睇。爸爸以前細個就係睇呢啲霓虹燈管噶啦，好厲害噶。另外8:00嘅時間啦，要介紹翻啦。大師對談係咪繼續主持人有啊？司徒永富同埋運福龍校長呢？ 冇錯啊！咁啊，呢兩位大師咧嘅節目咁多集以嚟咧，佢都係同大家主要講下孝道、講下孝經噶嘛。咁啊，都係透過一啲儒家嘅名作啊，即係譬如孔子嘅一啲作品啦。咁啊，聽下孔子同孟子講下點樣孝道啦。咁啊，今集好特別喎，咁就唔係從儒家角度出發，從道家思想出發。咁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引經據典，睇下《莊子內篇》嘅一句，睇下咧點樣。在呢個當中咧，學習下侍奉父母，咁啊，據講係佢兩位認為係孝敬嘅最高境界添。咁啊，但係你話呢啲莊子喺春秋戰國咁耐以前嘅事，咁啊，今時今日點樣應用咧？佢兩位大師都會講下嘅。咁啊，從莊子裏邊嘅呢個孝道嘅方法呢啲道理咧，點樣適用於而家我哋現代日常生活？咁有興趣朋友今晚8:00要睇大師對談啊！ 好啊，要留意啊！嗱，孝道咧就咩年代，無論春秋到而家都係要噶嚇。 咁啊， 但係係啦，都係要有啲哲學根底啊，儒家道教思想咧放埋啲孝道，佢哋就會相得益彰啦。如果唔係就變咗純粹儒孝咧，咁啊冇乜用嘅，即係表達唔到，同埋個方法都錯啊！大家留意住大師對談點講啦。10:30嘅時間，我哋又一齊跑嘞噃。 冇錯啊！咁啊，馬拉松又世界啊！咁啊，首先同大家講真係唔好意思先啊。上個星期咧，因為節目調動咧，咁啊，上個星期嗰集今晚先播出，講緊嘅係咧長跑俠魯爾咧跑到去美國加州參加一個咧地獄馬拉松啊！咁啊，一個喺超過40度高温底下嘅一場地獄半馬。咁啊，節目咧佢會喺個賽道上面咧認識一位咧好特別嘅跑手，佢係一位露宿者嘅跑手啊，無家可歸嘅。咁啊，話說佢點解瞓住街都堅持長跑咧？因為咧佢就覺得佢喺賽道上面啊，啲人就唔會當佢係一位露宿者，就會只會留意佢係一位跑手嘅啫。咁啊，另外亦都會認識一下咧一個西班牙裔嘅農民家庭啊，佢一門七傑啦，有七兄弟。全部都是好跑得嘅，佢嘅事迹仲更加拍成电影添。咁啊，大家想知道喺赛道上面认识一班咁有趣嘅朋友嘅话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马拉松游世界啊！ 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表示，根据国安法，学校提供国安教育是应有责任，学校按照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三周年举办特别活动，是善用时节，让同学感受气氛。被问到国安法颁布的周年纪念会否有恒常活动，蔡若莲表示，国教年历已经列出很多重要日子，都是适合安排国安教育的日子，没有恒常不恒常，亦都冇特定日子一定要做啲乜嘢。对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四月访港，行程包括到访中小学，了解推行国民教育情况。蔡若莲认为，并唔反映中央对特区嘅国教工作唔放心。政府今日起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联合行动，组成巡查小队打击滥用两蚊乘车优惠人士。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成员陈志辉话，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打击措施，但是难以估算怎样才算成功，不应该视乎找到多少人滥用，而是要看能否起到警惕作用。陈志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以往只能够靠司机提醒乘客不要滥用优惠，现在有人帮手，相信可以起到警戒作用，亦都可以减少司机和乘客的口角机会。他又说巡查行动为期至少两个月，相信时间足够，主要看当局的宣传和教育。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德州圣安东尼奥机场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飞机引擎之后身亡的事件。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达美航空一架飞机从洛杉矶抵达圣安东尼奥机场，在滑行至到登机口时，一名地勤人员被吸入其中一个仍在运行的引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受雇于一间机场地勤服务公司，公司形容事件是悲惨的意外，又指根据他们的初步调查，意外与公司的营运流程、安全程序和政策无关。达美航空亦都对事件深表难过，表示会配合当局的调查工作。19岁香港网球新秀王泽林在特尼斯举行的职业赛夺得男单锦标，成为香港首位赢得职业赛男单冠军的球手。王泽林继今个月较早前杀入 ITF 特尼斯站男单决赛，打入自己网球生涯第一个职业赛决赛，并取得亚军之后，星期日再在当地举行的另一项男单决赛，以盘数2-1击败意大利球手夺冠。王泽林赛后在社交媒体贴文提到，没想过有日可以破到香港纪录，成为第一位在男子单打职业赛取得冠军的球员，要多谢的人太多，衷心感谢每一位在背后支持他的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3点，是跌6点，总成交金额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跌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8跌2毫，友邦保险77.25跌9毫，信宇光学科技73.35升2.5，盈富基金19.23升1仙，阿里巴巴83.9跌1.5，招商银行35.35升2毫，京东集团136.4跌3.7，中国石油股份5.45升1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2， 日元 143.58，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17， 人民幣 7.209，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091，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32845点，是升63点，港金报179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32美元，卖出19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由于有水浸，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荃湾嘅象鼻山路，近住石围角村。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利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現在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跟進翻較早前界限街去九龍城近住金巴倫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慢车，龙尾就在风力楼。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军营。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一截过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长。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新丰花园。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四美街。仲有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风力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国剧830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吗？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奈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Lisa 为日本版的蜘蛛仔电影唱主题歌曲 Realize，只是看唱片封面都会见得到由负责制作电影的动画大师亲自绘画 Lisa 的模样，将充满动感的主题曲送给你，一起用音乐跳入多元宇宙。日本流榜推介歌曲 Lisa Realiz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sa Realiz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係啊，屬於自己一個 good morning 啦。 愉快感覺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星期一嘅早上9:42，准备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电话咯。早晨，早晨， 早晨 ，K 叔， 早晨啊，欧， 你好啊， 早晨， 欧小白，系啦 ，Vicky 都喺度嘅，有啲乜嘢同我哋倾下 ，K 叔？ 哦，因为上次点咗唱俾阿侄女，生日快乐，今次点埋俾阿女啊？ 哦，点翻俾自己个女啦。 是预定点唱？唔系，其实呢个俾自己先。 哦，我点样自俾先？就点解啊？你应该叫佢打俾你，打上嚟啊嘛，点俾你啊嘛。 我都系7月生日嘅。 哦，生日快乐，龙马精神，越嚟越靓仔。 7月份生日嘅朋友，Happy Birthday！ 系啊，好嘛， 系啊。我同埋琴日有个老友，好老友嘅生日啦，又点埋俾佢啊？ 系点称呼佢？ 佢知噶啦， 哦，佢知噶啦， 唔开名系啦，佢 开收系 咪？好，咁啊，今日女咧，咁阿女开唔开得名啊？ 阿女开得嘅 ，Kaby， 系 Kaby， 系啦 ，Cady， 哦 ，Kaby， 系，咁啊，点庆祝啊？有冇谂过同佢点庆祝啊？ 咦，我哋日日都庆祝噶喎， 系，哇 ，Every day is birthday， 日日都开心嘅，系啊，咁样。睇下咯，佢今日自己放咗學，今日应该係考完大事啦。咁呢就自己去長洲啊。 哇！自己都要幾個鐘，我都係長洲。 睇住落雨喎、啊，今日唔好行山住。 唔好理佢啦， 去長洲唔好行山住。 係啊， 年輕人成日叫佢帶咗把遮就 OK 噶啦。 唉、哎，你講得啱。 帶啲錢。 你講得啱啊 ，K 叔。我哋呢啲年紀啊，就話即係落完雨攝一攝就係病嘅。後生啊，落、雨踢波打籃球啊，第二朝咪一咁翻學，係咪先？ 係啊，唔理得佢咁多。 係強壯啲嘅咁樣，但係會唔會話啊？既然考完曬試，嚟緊暑假都會一家大細咁樣去下旅行。啊、有冇 planning 啊？其实 冇喎，今年因为细少少个细路就升中啦，有啲嘢准备下。 哦，升中啦， 反而自己两公婆就去咗一转日本， 正哦、啊， 开心仔啊！ 食过咩好嘢？我八卦食过咩好嘢？等我听下啲行程先。 冇乜特别啊，咪食下鱼生咯。 啊、去边个城市啊？ 就是、鱼生 边个城市啊？ 福冈， 福冈，哎哟，好喎、啊！ 嗰阵 时，不过我哋去啲偏僻啲嘅， 隐世 山村啲， 隐世地方系嘛？ 系， 系啊，去咗中津食炸鸡啊，好好食。 哇！嗱，呢啲嘢讲俾我听啦，有机会我飞嘅时候，我都想去下福冈啊嘛。我成日都听 闻， 系你讲， 我听闻中津炸鸡咧就系发源地啊， 系 带我个街，带我个街，我妹夫带佢嘅，妹夫自己揸车，周围去系啦。 系咯，啊几好喎！其实咧，叫九州猪骨汤拉面咧，福冈都系佢哋嘅发源地嚟噶。 嗯， 系啊，啊呢、這个反而唔 九流咪呢个地方 都有食下嘅，都有食下嘅， 都系福冈 叫咯，系啊，都 set 到， 系啦 set 到啦 ，set 到 set 到啊呢个度咁啊，咁啊有机会就飞下啦，咁都系开心。好啦，嗱今日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终身美丽》咁啊，女梗系要靓噶啦，系咪先？咁啊， 系啊，所有人都要靓啊。 冇错，多谢你打嚟点唱，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好嘛？多谢 好好好、多谢你哋先， 拜拜， 多谢晒， 拜 拜。 踏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躺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向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再背。 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头先咧，听阿 K 叔讲，咪中樽嗰度食炸鸡嘅。 系啊， 我又真系头先都有谂过，哇，系、啊，其实嗰、那个猪骨汤拉面咧，头先有提过九流米呢个地方啦。咁啊喺福冈嗰个九流米其中一个城市嚟嘅，咁啊发源地啦。因为福冈系一个县嚟嘅，即系佢哋当地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唔系净系得福冈市嘅。 系 咁佢附近仲有一个叫九流米市嘅地方咧，咁啊就系呢一个猪骨汤拉面嘅发源地啦。咁样，咁我之前咧其实都有去过。这个九流米市就特登找回呢，它有好像有两间，其中一间呢就真的是他们猪骨汤的发源地的其中一间，那里面是一个公公婆婆来的，就是他们都已经煮了这个猪骨汤拉面呢，就已经 半世人了，半世人 大半世人了。好了，那他那个猪骨汤拉面呢，其实吃下去的时候和我自己心目当中的猪骨汤拉面或者现有的猪骨汤拉面呢，是有几明显的分别的。第一呢，他是一个家庭式的经营来的，家庭式，即所以你一入去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屋企这样的，即不是拉面铺咁样嘅感觉，佢系啊，佢除咗有吧台之外咧，佢有啲系摊摊咪嘅，即系可能你要日本嗰只盘室嗰只柜喺度坐啦。咁有啲咧系屋企嗰啲好似饭台咁样嘅，咁都有呢啲饭台几张。咁你发觉望落去咧，再加上佢嗰啲装饰咧、装修啊各样嘢咧，系屋企嚟嘅，即系得人摆一盆花啊，跟住摆啲相啊、屋企神相啊咁样嗰啲咧，所以你觉得成个 family 嘅感觉。咁我嗰阵时 order 啦，咁佢就即系都系老实讲系要日文嘅吓，咁啦，咁你一行去 order 嘅时候，除非你手指指咁样，咁佢都会佢问你好多嘢噶，你冲多唔多啊？想唔想浓味啊？咁佢一个老人家，你好难又同佢用其他语言沟通，呢、這个都系事实嚟嘅。咁同佢倾过之后咧，咁我就讲咗我哋自己嘅口味啦。然后佢咧就开始咧会将佢自己预先准备咗嘅叉烧咧，咁就切啦，切叉烧。佢同平时好唔同嘅，日本嘅拉面咧，通常大家会见到嗱，我准备咗个汤底，譬如猪骨汤汤底啦，佢就会放落个碗嗰度，然后咧就喺个碗前面咧，佢通常都会准备譬如葱啦、豉油啦、特别嘅自己秘制嘅酱料，再去教一教佢嗰个汤嘅。味道有呢、這个通常嘅做法系咁样嘅，咁但系佢呢一间铺头咧，除咗有以上呢个做法少少嘅调味之外咧，基本上佢唔系好调味，但系佢个叉烧咧就关键啦。嗱，平时嘅拉面铺个叉烧佢切一大嚿，就放喺个面上面噶嘛，咁即系你可能会切三片，或者我见过其中有啲夸张啲嘅，佢就会用薄切嘅形式， 但系就俾到四五片你嘅， 唔止啊！我食过一间最夸张嘅咧，都系喺九州嘅， 系 应该系大分。即系喺福冈嘅右下角咁样嘅，佢喺大分。咁佢嗰阵时嗰间咧，嗌咗个猪骨汤面之后咧，咁佢嗰个面大家想象到几大，即系平时嗰啲猪骨汤拉面嘅面系大碗噶啦。佢嗰啲叉烧由于佢薄切咧，我嗰阵时数过有十二三块。 哇！ 佢薄切，但系佢铺咗喺嗰个面嘅面上边，仲要搭埋出嚟喺个碗侧边。 哇！见唔到啲面噶啦，咁样。 见唔到噶，你望上面净系见到好多嘅肥叉烧啦，同埋呢个好多葱，一啲金笋咁样嘅， 豚肉性啊，通常都加个性字落去， 所以佢就 好多就系性啊。 佢嗰阵时嗰个面咧，佢又惊你食到漏，所以佢就薄切啦，即系令到你食落去个份量咧就咦都几啱，所以食落好轻嘅个感觉都唔会好肥嘅。咁你讲翻呢一间原装嘅叫做。第一间嘅 拉面铺 咧，咁呢个伯伯咧，佢处理叉烧嘅情况咧，佢就切咗之后咧，佢会将个叉烧切粒嘅，即系切一粒粒，即系好似我哋食嗰啲三色豆咁样啊。但系佢又比三色豆大少少嘅啫。 几有趣呢一种， 系啊， 因为我哋平时都系圆咕碌咁样， 冇错啦，冇错，圆咕碌或者我哋有阵时见到有啲铺头佢专系，就算摘住啲自己好似扣肉咁样咧，一大嚿放落去嘅粒状嘅叉烧咧，其实我喺呢间铺头先第一次食到嘅，咁嗰个感觉都几特别啦。佢个汤咧偏向清少少嘅，所以如果中意浓味嘅朋友嘅话咧，咁可能你真系要叫佢再较咸少少先得，佢偏清少少嘅。咁但系佢嗰个叉烧食落去嘅时候咧，都有啲淡淡地牙。 同埋我覺得都幾特別，因為用粒狀去到上嘅叉燒，係啦，咁啊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咁當然佢亦都有 set 啦。頭先阿 K 哥都有話 set 多，係啦，咁可以加啲餃子或者加啲炒飯嘅，佢哋中意澱粉汁去整包人。 九流米呢個地方咧，我記得有兩間咧係好好嘅 sake 廠嘅，咁啊有機會大家又可以品下酒啊，好似小白咁食下拉麵亦都得咁啊嚇，適隨轉變。 我的享乐时代。 Vicky 都吃嘢系咪 ？Yes， 夏日食西瓜。 哦，西瓜， 开心笑哈哈， 好好啊，讲得好好，今日呢一句几好，有预备系啦。 啱啱谂 系啊，啱啱谂咩？ 啱啱谂嘅就 得，你应该话今朝已经谂啦， 系咪啊？预备咗嘅个题目系啱啱嗰个。 好彩你系笑哈哈啫，你话食完西瓜提早瓜，即系大件事 嘅， 唔会啊，我哋好意头嘅。 系啦，上星期咧就去咗西瓜。有机西瓜节，好开心 ，Happy Hong Kong 噶嘛？ 系啊系，系啦。有见到陈茂波司长啊？ 见唔到，我唔系开幕礼嗰日去嘅，因为 你闭幕礼嗰日去嘅， 都唔系，我系中途嗰一日。 开幕都系咁啦，我哋睇 F1 去唔到 opening。去 ending 咯， 都死 演唱会睇唔到轩仔头场， 系啦， 睇尾场咯，系啊，我通常都系咁，睇唔到日出点啊，睇日落咯咁啊。 咁嗰一日咧，我去咗咧，见到哇，好开心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香港本地嘅农业嘅人咧，都攞晒自己嘅产品出嚟。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好正。原来是有红色秋葵的。 哦， 是啊，红色的秋葵是挺特别，紫紫地红红的。 有没有吃啊你？ 我没买的。反而我就买了另外一样，因为都不是很多时间真的给我去逛这样，因为我是去做东西的。那我就去了买了个黄色西瓜。 突然间我就想一想啫，差你一句就红色秋葵食完之后不知道这些又会不会出回来好 像。 我都没吃过，因为红色秋葵。 红色秋葵我都第一次。 都是本地有机农场整出来的。 是的。咁嗰一日咧，唔單止我自己買咗個翻屋企，咁其實咧，我哋同事之間都買咗個大西瓜，亦都係黃玉嚟嘅，咁就係黃色嗰只西瓜。 我叫黃玉定碧玉啊？ 黃玉， 黃玉，係啦，皇帝個黃咁樣。其實嗰度咧，仲有一個呢一個甜度測試嘅裝置，俾你買完個西瓜咧，可以擺喺個台面啦，然之後好似個超聲波咁樣。嘟嘟嘟， 咁犀利？ 系啊，佢就有个糖度嘅成分，就系九点至十二。 信唔信得过？信得过嘅。 唔知。 信得到？ 不如揾我啦。 你试味啊嘛。 系啦，我就坐喺嗰度。 嗰个唔需要切开。 不过我冇超声波嘅，我就冇超声波，但我就要切开。 无论甜唔甜都好，你开心食落个心都甜啦。 有嚟嗰啲啊？内地游客影相。 系。 西瓜甜不甜？ 甜， 这很甜啊！ 嗱，有几有机咧？ 了不起， 就系讲我哋同事买咗个大西瓜啦，翻到去切啦，翻到去切嘅时候，听住，有一半食得好开心啦，食咗一半。 咁另外嗰半咧唔开心啊？ 另外嗰一半就系因为太有机啊！佢入面有 咩叫太有機、啊？ 太有機，因為有機佢唔落農藥啊。 哦， 咁跟住真係有四分之一咧、 哦，有蟲 爛咗。 哎呀， 我哋仲要一切嘅時候咧，彈咗條白色嘅蟲出嚟，咁、 哦啊、 證明佢係真係有機嘅。 係。 系啦，好有机， 证明有虫，有虫点噶？有机哦。 咁呢度仲食到四分之三，咁我另外自己再额外买多咗个西瓜波咁大嘅西瓜翻屋企， 有机都可以。 你估下有冇 冇虫嘅？ 啲西瓜波你要识喎，我学校都有个传统啊，七月二号有呢、這个。救生会西瓜波比赛，我都翻去，继续翻去啦。 开心啊！ 系啊，踢同强力踢，点啊踢断佢只脚啊！谂住我， 以前我哋 office 有个西瓜波， 系啊， 唔紧要，有咩事食翻个西瓜， 系冇事嘅，冇事嘅。 咁我买翻屋企嗰个咧，琴日就同屋企人食咗啦。 即系有个虫嗰个就系 冇事，我拣嗰个冇事啊，我好守势。 即系同事嗰个就拣得唔好啦， 系 啦，就有条白色虫夹出嚟。 有机嘅嘢咧，就真系要即系睇时运高唔高咁样咯。始终佢 系啦。有机啊嘛，即系有机会有虫，同埋有机会冇虫啊嘛。 系呢个有机， 嗰啲虫系咪食咗落肚打鼓会肚痛嗰啲嚟噶？ 有蛋白质吓啲虫， 你讲都好话 Q 下喎。 系嘅，喂，几钱啊？喂，讲下价钱咧，呢啲有机嘢成日都话贵，同埋呢个西瓜节咧会唔会平啲噶？ 我平时喺街市买咧，55至70蚊 一斤啊。 唔系一个啊， 一个啊，冇啊，真系贵啲嘅。我嗰个咧，好似西瓜波咁大咧，都100多蚊噶，130蚊。 哇 ，double 喎， 130蚊。咁佢的而且确咧，系食落去嘅时候咧，哇，佢个皮好薄喎，系啦，清甜嘅。 系啦，黄玉系清甜同埋好多核嘅，我就收埋咗啲核，攞水浸住咗，我谂住养下佢， 系 种下佢， 养下佢， 种唔种到黄色嘅西瓜出嚟？系啦，要同佢倾下偈。我琴日食完西瓜，仲攞咗啲皮。留咗一啲喺雪櫃，下次你去船 P 咧，去完呢個遊船河，我就攞俾你可以查下。 出面係嘛？ 係啦，我琴日自己都查咗。 出咗啦， 出下係。 喂，你刨過曬啲先俾阿 O 啊？你個人咁嘅， 好衞生㗎， 切㗎。OK OK， 我信你信你。 擦傷咗可能敷下嘛。 好啦，我知道大佬，知道大佬。